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沉默最真。早晨，你而家听紧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孔奕璇璇仔咧喺星期五嘅早上 Happy Friday， 咁啊已经会陪住大家噶啦。咁今日几多号咧？嗱，今日咧系10月13号，农历咧就系8月29啊，都过得几快，好似中秋节过咗好耐咁样，已经去到农历二十九号嘅早上啦。嗱，出边嘅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69%啊，干咗少少啊，我觉得。咁另外咧，今日最高气温都有成30度噶，咁所以大家咧不妨就着翻，即系唔好成日都着到咁短啊，因为大家咧呢期咧。本身咧，我覺得都熱熱地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記得著翻唔好咁凍嘅衫，咁樣咧就會幫到大家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人咧都想做生活嘅强者啊，咁但系咩叫强者咧？呢样嘢亦都系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噶。咁船仔就觉得咧，生活入边嘅真正强者，反而系睇清咗生活嘅一啲新嘅面貌，可能系会有一啲困难啦，可能亦都会有啲失败嘅，但系依然选择系唔敷衍，唔会抱怨。依然咧系热爱生活啊，努力咁去做好每一件事嘅人，呢一个人就系生活嘅强者啦。或者我哋奋斗咗好耐，咁亦都系一个小人物啦。咁但系亦都唔会妨碍住我哋选择用啲乜嘢方式去生存落去。或者咁讲，就算系小人物都有小人物嘅用处。有时呢啲小人物先系成就我哋香港社会嘅大人物。这个世界咧，远比我哋想要嘅更加精彩，千祈唔好败俾呢个生活嘅人，即系呢个生活嘅人。好多人都话：哎呀，你输咗俾其他人啊！又或者系你睇下人哋点点点，千祈唔好咁谂，你已经系做得非常之好噶啦。希望咧，你同呢个世界交手咁多年，依然都系充满新鲜嘅感觉。希望你经历咗咁多嘅苦难之后，依然系热爱生活噶。因为热爱其实是万无边际，生活亦都是自由分寸的。就好像泳儿的这首歌《一了百了》这样，我们将它拆开了，我好像了结了一些东西不太好，但反而一了，所谓一了结，反而是带来100个更加好的结果。其实最重要呢，遇到生活的时候学习放低，放低之后迎接更加好的生活。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泥蓬杯喝着别忘掉，为吐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 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盼望豪华泥蓬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海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了，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你谁回头？心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伤，让感受不渺小。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承受的漂亮被忘掉，为你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再没信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东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啊。咁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0%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咧，就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啦。有个好消息，原来香港科技大学咧亦都提议喺香港入边咧建立第三间嘅医学院啊。因为而家香港咧暂时只系有中大同埋港大咧系有呢一个医学院嘅啫。咁目的咧就希望系应付翻日益增长嘅医疗服务需求，咁系好事嚟噶。因为谂下香港人口老化啦，咁所以咧科技大学嘅发言人亦都指出啊。医疗保健服务亦都需求变得越嚟越迫切，咁啊唔同嘅议员啦或者立法嘅人咧，亦都系尝试同校长去会面咧，咁希望新嘅学院可以喺2到3年内去接收一啲新嘅学生啦。咁大学科技大学咧就希望专注喺咩领域咧？专注喺呢一个健康嘅科技、生物医学咁同埋呢一个。转化医学等等的重点领域上面建立一个新的学院。咁大学就建议咧将一啲budget啦提交俾政府审批嘅。咁如果 OK 咧，咁啊学校就可以开始为新学院去筹集一啲资金啦。咁但系亦都有人话啦，其实除咗你确定咗佢系一个医学院课程嘅专长或者专业之外咧，不如试下谂下开一个牙科学院啦。咁又系，港大咧正系。全港只系得港大先有牙医读嘅啫，咁如果开多一间咧，其实系又真系帮到香港嘅牙医嘅新嘅人才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好好咁再推广一下啦。原来有个新嘅牙医学院，系全香港第二间学校有咁样。咁佢希望咧，UST 亦都希望喺清水湾校区附近有一个12公顷嘅地点去扩大校园嘅。可以增加更加多的学生宿舍。 咁係啱啦，亦都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嘅公營醫院呢醫生好似唔係好夠㗎，咁起碼呢不斷提供一啲新嘅人才係可以確保我哋香港有一個足夠嘅醫療從業者啦。咁另外咧，亦都系谂紧啊，会唔会睇下中医会唔会有位可以再开咧？啊，咁又系，而家中医咧就多少少学院校有嘅，中大啦、浸大亦都有嘅。咁再开多一间咧，相信亦都可以更加好咁样帮助到而家嘅唔同嘅状况啊。始终咧，唔知大家出去公营医院等睇医生要等几耐？我记得之前我哥哥撞亲个头啦，撞车咁都等咗差唔多两个钟，最后屘同我讲话啊，唔耐要可能有少少脑出血，要再转院，咁都等咗好耐，谂都搞咗，最后屘搞咗差唔多一日，我哋先最后屘知道，哦，原来系冇事嘅咁样。咁所以亦都希望而家更加多嘅医疗人员出现咧，可以帮到我哋啦。 怎么演化，又和那种淡雅，用雨还软化，将刚烈掉淡，大家也渐开花，还有运气手机里回望争吵经过，从前错失什么，现已无语了，那到我讲和再话夹那字句又涂改过，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想绝情，似我竟悔恨不已，自问得势便说尽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随岁月里颠簸染我掉尖刻的光，人潮里风浪多，若这是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也 这首歌是安俊豪的说好了。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晨光 Happy Friday， 咁啊，今个周末去边度玩好呢？诶，有一个新嘅展览或者工作坊咧，亦都推介大家去睇一睇。因为咧，为咗提升翻我哋嘅公共保育意识啊，咁可持续大屿办事处咧举办咗一个展览，叫做《印象大屿生态篇》。咁啊，希望俾市民咧更加留意多啲大屿山嘅生物多样性同埋重要性啦。咁展览有啲咩主题呢？诶，原来用动物嚟做主题啊嘛，分咗四个展区啊，分别咧就系陆地山景啦、湿地山景啦、飞行嘅动物咁，同埋大自然与我们啊。咁介绍咗啲乜嘢呢？介绍咗我哋一啲唔同嘅栖息地动物。咁当中嘅展览咧，亦都会由香港大学嘅香港生物多样性博物馆咧提供咗，哇，好多啊，成35款嘅动物，同埋超过咗100个嘅昆虫标本啊。咁除咗标本之外咧，亦都有水族箱嘅。咁展示咗三种咧大屿山比较常见嘅一啲淡水鱼啊。咁我见到啲相几特别嘅，尤其是咧小朋友啊，好适合去啦。咁可以教埋佢啊，点样保育呢一个生态环境啦。尤其是而家，其实我自己咧都真系比较少去大屿山，对于大屿山个认识咧系比较少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就记得去睇一睇啦。咁而且咧嗰度亦都有唔同嘅工作坊，每一个主题咧都会设两日嘅活动。头先讲咗有四个啦，咁啊大家可以去多几次睇晒所有嘅展品啦。咁另外咧，名额亦都系有限嘅，咁啊先到先得。咁如果大家惊去到，冇位，咁点算呢？唔紧要嘅，公众咧系可以免费咁样喺网上登记嘅。咁如果去到嗰度 walk in 又得唔得咧？有位可以俾大家 walk in 嘅。咁另外咧，亦都系有每一日有三节嘅时间，有呢个工作坊啦。咁啊，大家可以睇清楚嘅。咁有啲乜嘢嘅主题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咧？譬如系关于我哋一个生命嘅泥土啊。譬如咧，原来喺唔同嘅土壤入边咧，系有唔同嘅奇妙嘅生物嘅。咁究竟佢哋点样睇咧，就会用到显微镜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睇下究竟入边有啲咩生物咧，点样帮助到大屿山嘅生态发展嘅。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咩声音啊？有啲咩声音啊？大屿山有啲咩声音啊？譬如一啲树上面嘅咕咕咕咕，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我成日喺我屋企楼下成日听到咕咕咕咕咁样。咁另外有冇听到啲溪旁嘅啲呱呱呱呱咁啊？青蛙嘅声音咧，其实咧欣赏我哋身边嘅野生动物咧，亦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咁最紧要咧，這个比较少知道，就是用下我哋只耳仔啊，大家唔知会唔会咁样听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工作坊咧就教下我哋点样用听歌同大自然去做一个互动啊，学习咧去辨认一啲大屿山动物嘅叫声，我几得意，小朋友咧又可以训练埋佢嘅听觉啦，大朋友好似我哋咁样咧，亦都可以对更加多嘅生物有兴趣，因为我而家咧都想知道嗰只咕咕咕咕嗌嗰只雀仔咧系叫咩名嘅，我怀疑系白鸽，咁但系唔肯定啊，所以大屿山嘅呢一个 workshop 咧，都可以好适合大家嘅。咁呢一个嘅报名日期咧，就系9月17号啊 ，sorry， 佢个工作坊日期咧就系9月17号去到10月15号两日，咁样大家都可以选择啦。咁另外咧就系一个叫做第三个主题叫设计你嘅动物啊。咁动物有唔同嘅形态特征啦，係咪咁啊，可以适应返唔同人嘅栖息地嘅，咁啊佢可以帮助佢哋狩猎每一餐好食嘅嘢啦，或者喺天上面飞，咁啊教返大家呢究竟唔同动物有咩形态呢，或者係点样适应咁样先可以帮到佢哋呢，或者你甚至帮你个动物设计一个餐单，点样可以最帮到佢哋呢，大家一齐睇下啦。 愿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踢狡辩是我终于要伸展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温暖底角可掠伤百毒都不侵挑拨所有饥渴的人解拆所有懦弱基因可掠伤飘来的掌根是英雄 I can do it by myself 我自成一对你选择率上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教识我不好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着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冇着躲避同回忆 link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酒精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I feel sorry 意料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走到里里收你的信一秒即分听你解说练作坚忍可乐山白毒都不侵穿信所有剔透的群生我所有动动基因可乐山最大的掌根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地力天分 这首歌是欧子林的甩身啊，晨光第一线会依然同普通话台联播嘅，咁大家记得留翻喺晨光第一线啊，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八乡黄竹苑一个回收场发生二级火，消防到场救熄。晚上近十点，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指黄竹苑一个存放汽车零件的地方发生火警，并发生爆炸。消防出动两队烟雾队和动用两条喉扑救，在大约一个半钟头后将火救熄。火警中无人受伤，现场亦无需疏散。运输署话，受火警影响，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黄竹园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第六十四 K 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考虑其他道路。2026世界杯暨2027亚洲杯外围赛晚上在大球场举行，在赛事开始前，观众席有一名男子展示港英旗帜，随即被带走。警方回复查询时说，晚上在跑马地东苑道的球场维持秩序期间，发现一名21岁男子展示旗帜，人员于是向一名男子作进一步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中国驻三藩市总领馆被汽车冲撞事件，当地法医部门证实，被警方开枪击毙的男子是三藩市一名31岁逆阴性阳的华裔居民。当局说他的家人已经收到通知。事发在星期一，一名男子驾驶汽车冲入总领馆的证件大厅，他被到场的警员开枪击中受伤，送院后不治。 有目擊者指呢名男子落車時頭部流血，並曾經大叫，內容同中國共產黨有關。警方仍未透露開槍的詳情，包括有幾多名警員開槍，並指未清楚疑犯的動機。有報道指引述警方指，疑犯在事發時身上攜帶有刀具和十字弓兇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訪特拉維夫，並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面，保證美國會一直支持以色列。布林肯說，以色列有權捍衛自己，確保不會再發生跨境襲擊，但他亦呼籲以色列在艱難時刻仍要保持克制，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傷害平民。布林肯又證實，以色列官員向他展示了有關哈馬斯暴行的相片和片段，顯示有遇害嬰兒，遺體佈滿子彈洞，士兵被斬首，同埋有年輕人在車上或公路上被活活燒死。他指這些暴行令人難以理解，批評哈馬斯不尊重法治和任何基本的人類尊嚴，並以最不人道的方式襲擊平民，令人想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暴行。布林肯又說，已經探望遇害者和人質的家屬，強調美國會竭盡全力確保人質安全，美國亦會致力確保以巴衝突不會衍生第二或第三條戰線。他亦向以色列提出有關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需求。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風勢頗大。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长跑运动员张耀良，我最喜欢听的节目是《风骚快活人》。港台95岁啦，我喺度祝佢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3。 Dio Rica 喺上年先至嚟到香港发展，语言不通，无咗佢喺职场成长，佢仲做咗尼泊尔亲善大使添。 My mentor pushed me. He was like, introducing your culture into the workplace would be really good. So I got the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my festival in a Chinese workplace. 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一同见证 Eureka 展翅之路。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我会继续买翻五人车， 老公七人车方便好多嘅。 爸比，不如买大麦风车啊，好有型啊！ 如果爸比嘅新车好似彩虹咁多颜色，一定会好靓啫。 唉，好，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见证爸比彩虹战车嘅诞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各位听众早晨啊，六点三十七分啦，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又嚟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继续咧，都有啊船仔喺度，船仔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 另外咧亦都有冇错啦，就系、是、白元浩小白咧都已经喺个直播室入边啦，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去到咧就系朝头早嘅十点钟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想。问一问阿船仔呢样嘢，牛仔裤咧，你通常会着啦？ 系啊，点解你要？ 因为我突然间谂紧，你会唔会着牛仔裤？ 咩？我成日都着牛仔裤噶。 系咩？ 系啊。 起身。 咪我而家着紧牛仔裙。 诶，唔系，都 OK。 我寻日先咪着完牛仔裤咯。 证明我几咁留意你啊？ 唔系，但我都成日着牛仔裤噶。 系咩？ 唔系啊！如果你留意我呢样嘢，有啲奇怪。 咁啊系，咁啊系。好啦，咁啊牛仔裤咧，喂，我睇到有个消息咧，就咁嘅。咁啊讲紧呢一个咧，牛仔裤咧就点洗？咁呢个外电嚟噶吓。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有少少啲都几得啖笑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今次讲呢一个咧，就系一间牛仔裤大型品牌， 嗯， 系啦，外国大型品牌嘅其中一位执行长， 系 啦，咁佢咧就话到，哎呀，好多人咧都话啲牛仔裤咧就唔可以咧就乱咁洗嘅，咁我自己咧，牛仔裤咧，由于我真系好怕成日去处理佢，同埋咧， 你唔着嘅咩？ 我都有着牛仔裤嘅， 系咯，你唔系成日都着嘅咩？又系， 唔系成日都我着，我系少着牛仔裤啲人嚟噶。 我知点解啦，因为你成日着住你件牛仔褛咧，我硬系觉得你系永远都有啲牛仔嘅 items 喺你嘅身上面。 Yeah, I'm cowboy. Oh my god！ 好啦，咁牛仔裤牛仔褛都好啦，咁啊，佢哋话洗嘅时候咧，好容易变形啊嘛，你有冇听过 啊？有嘅。 你系咪会就咁洗啊？ 我系啊，我完全唔理噶。 其实咧。如果你問我嘅話，我都覺得不如就咁洗啦。 咪咯，搞咁多嘢。 係啊，因為就算你買，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呢啲咧，普通市民啦，如果你買一條貴嘅牛仔褲咧，喺我嘅立場嚟講咧，我覺得貴嘅，啱啱1000蚊或者900幾蚊，對我嚟講都已經係一條貴嘅牛仔褲啦。 哇！對我嚟講，貴嘅牛仔褲500幾蚊已經係㗎啦。 咁我即係在職咗咁多年啦，係咪？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咧，第一牛仔褲即係同紅酒一樣，點解咁講咧？ 越擺越靚 ，drip 落去咧好唔好啊？個味道點啊？有啲人就覺得喂，成幾萬蚊一支紅酒，10幾萬飲落去先純嘅。其實紅酒咧，專家都係話，你覺得好飲，幾十蚊一支紅酒，佢、都係好飲嘅。 係啊， 係啦，所以牛仔褲亦都係一樣。你嗰啲咩水洗色啊，又點樣噼里啪啦啊，好唔好著呢啲咧？其實真係好見仁見智嘅。咁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想處理得好嘅話咧，我覺得係唯一一個目的嘅啫。個目的咧就係你想有一個 resale value。即系你想将条牛仔裤再卖， 会有人真系着啊？唔系喎， 有噶， 有嘅。 咁一定有呢个市场喺度啦。 系， 有啲人咧，甚至乎咧，呢个真噶吓。有啲人甚至乎喺网上边咧买一啲已经着咗好多年，又或者系冇洗过而着咗好多年嘅牛仔裤、哦，因为就系中意 冇洗过，冇洗过着咗好多年， 系 咁未有就噏味， 系啊。同埋啲人就係中意嗰種殘舊嗰種美麗， 即係 vintage 啊嘛，古著啊嘛。 係啊，咁你問我頂唔頂得順、啊？ 我頂唔順咯、啊，但係唔係著咗好耐，我都仲覺得 make sense， 即係但係佢有洗噶嘛，因為、但係佢著咗好耐冇洗咧、 啊，就係中意佢啱啱出廠嗰陣時嗰種嘅色調，再加埋嗰種不斷著嘅殘舊甩色，就係中意佢呢一種靚。有啲人係咁樣嘅。 是挺漂亮的可能 是 但是卫生上我接受不到。 没错我都接受不到的。好啦那么既然接受不到那么于是乎我都是拎啲牛仔裤去洗啦。 是啊。 那但是有时候自己有个迷思呢就是哇啲牛仔裤洗得多又话唔靓啊又话浅色啊又剩咁样啦。好啦咁今次呢一个呢執行长今日就弹出嚟啦无端端就喺度讲啦。佢呢为咗唔俾啲牛仔裤去到变形得色啦咁所以佢绝对唔会将条牛仔裤呢摆入洗衣机洗嘅。 哇！咁點啊？手洗啊？ 佢亦都唔係手洗。 等我估下先。 好啊好啊。 擺落洗碗機洗。 擺落洗碗機洗都唔係， 咁佢就認為咧，好多人咧唔洗牛仔褲咧，這個的而且確咧係可以保存到牛仔褲本身嗰個樣子。咁呢個梗係啦，你唔洗啊，梗係保存到啦，除非你倒寫豉油啫。好啦，咁我斷估大家又唔會無端端倒寫豉油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話到啦，喺你嘅外電嗰度講啊，佢就話到，如果想強調牛仔褲嗰個嘅色澤線條，應該唔好擺喺洗衣機洗。咁如果啲褲咧係有出現污濁，例如倒寫豉油咁樣啦，應該局部清洗。即係例如我膝頭哥個位，哎呀倒寫咗啲豉油落去，我就淨係洗膝頭哥嗰個位。好啦，咁佢話到啦，佢會直接著住條牛仔褲入去沖涼室嗰度，即係浴， 即係一路沖涼一路洗。 係啦。佢就話當牛仔褲係自己肌膚一樣，即係平時點沖涼，你就穿住牛仔褲。 嗱，呢個就點解佢可以做到呢個公司嘅 CEO 咯？ 我斷唔行呢個我講嘅，我估佢如果辭咗職嘅話咧，佢應該都會抌翻落洗衣機洗，因為佢做緊呢份工啊，梗係會咁樣啦，即係把鬼啊！咁所以呢啲嘅方法咧就見仁見智啦嚇，我自己咧就唔係好頂得順嘅。 肌膚嚟講咧，我就覺得自己嘅肌膚比較靚一啲。 係啦，係啦。咁牛仔褲咧，如果大家真係要揾翻佢洗嘅方法咧，網上面有好多就話點樣洗嘅，咁唔一慢慢講 啦。 係啦，今日嘅探討咧，淨係探討下呢位執行長佢出呢條牛仔褲，然後洗牛仔褲啫。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胆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扮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中，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默，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应对日后跌痛。大战始终都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行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甚至星光难阻挡。 春秋前传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6:47嘅时间，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都干燥啊吓。咁啊，早上嘅时间我哋亦都有职场 KOL， 咁啊揾到阿 Sunny Sir， 咁啊同大家一齐讲讲咧啲行山嘅嘢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就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之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哇，你真系朝朝都咁鬼好。 要噶，要噶，要噶，我哋正能量先锋，耶、 yeah! ！哇，可唔可以揾人拖佢出嚟？一大清早咧就嚟俾个冷震我真系，哇，好劲，好劲啊！ 而家一大清早咧都冇之前上两个月到咧咁热，因为朝头早嘅时候，哦、譬如。我就更加早啦，5:00-4:00嘅時候就 feel 到其實係清涼嘅。呢、這個清涼嘅感覺，可能我自己本身真係住得偏僻啲嘅，係啦。咁但係我翻到嚟，譬如電台廣播度咧，5:00嘅時候都覺得就冇係真係冇我住嗰度咁清涼，但係都覺得唔係話嗰種暑熱嘅感覺。所以话而家嗱，晏昼有阵时都兴啊，咁所以话有阵时咧，即系日夜温差大咧，而家都 feel 到，即系有啲凉嘅，有啲可能会热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山上面，其实日夜温差系咪会仲大咧？ 好明显嘅，吓，好明显嘅。不过有入正题之前，我惯常又要润下你两句先。 点咧？ 你朝头早有冇饮早茶嘅习惯？而家即系好似老人家退休嗰啲咧， 冇喎、 啊。4:00去晨运嗰啲， 但系朝头早咧，其实我系的而且确会饮茶嘅。我饮中式茶，即系用好简单，因为你唔想搞咁多嘢，咁用茶包就泡茶，即系唔系泡啦，唔好用泡，是滤个茶出嚟俾你自己喝一杯。 你而家真系好犀利啊！即系退休生活可无忧啊！ 咁但系又真系饮完茶又有啲味道，可能茶本身有少提神啊，个感觉上又真系舒服、啊。 唔系，我见你皮肤好好、啊、 皮肤 茶多咧， 皮肤应该多谢我阿妈啫。我啊觉得未必同茶有关嘅。 啊，你我个茶嘢个茶、啊，你冇茶 嘢、啊。喂，咁啊讲翻日夜温差、啊。 好好好好， 日夜温差咧，如果喺行山嘅时候啦，特别如果你系可能10:00先出发，咁行到4:00-5:00完嘅，咁应该唔系好关呢班朋友事啦。 又未必， 未必啦。 即系日出同日落嗰个关系，大家会明白啊。 啊， 有时候就系当个太阳唔一开始落咗嘅时候咧，个力冇咁劲啊。 嗯， 即系会就凉好多嘅。 嗯。 即係陰陰天咁解，咁、 嗯、 我哋咧一直都提翻大家，無論係幾時行山都好，準備件薄風褸就最穩陣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有嗰啲波波薄風褸啊，咩叫波波薄風褸咧？即係揸埋變咗個好似 個球體咁樣， 網球咁大嘅，係啦。 咁你話我唔買嗰啲薄風褸得唔得咧？乜嘢個薄風褸都得， 雨褸啊得唔得㗎？有啲朋友喂，我直頭著件雨褸，又防風又防雨喎，老師。 但係好焗嘅喎。即係嗰啲導航水咧，即刻出現嘅咯 嚇，咁啊攝親喎，一除就攝親， 會冇錯，但係焗親咯， 嗯，一係就焗親，除咗嘅話咧就攝親，咁所以就唔建議啦， 都係薄風褸好啲，即係本身尼龍嗰啲薄風褸咧就薄啊，同埋透氣度高啲啊， 嗯， 咁已經好足夠啦。 哦，咁啊大家可以諗一諗啊，薄風褸其實坊間咧有好多價錢嘅，有平。有嘅，即係佢講到自己好勁嘅，咁梗係貴啲啦，係啦。咁如果大家想行山裝備上面揾下啲價錢比較咧，不妨上去消委會嗰度就揾一揾。 哦，有、啊、 風褸之前都做過呢啲類型嘅比較㗎， 有有有有有我記得㗎。不過就唔係我認知啲牌子咯， 嚇、 啊，因為我識嗰啲可能太偏門太專啊。 係， 不過但係佢你睇佢已經夠曬㗎啦，即係夠揀一件薄風褸啊。咁、你話去啲平價鐵鋪頭又買又得，買貴嘅牌子亦都可以，即係風劍遊人。總之能夠扇到風擋到水嘅咁就 OK 啦。 其實扇風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嚟。 係， 因為有陣時候我哋人體嘅温度流失就係因為風太大。 哦，係啊，嗰叫對流嘛。 嚇，一路對流就一路就温度就流失埋啦。 我知道你想講嘅又吞翻落去，你又想潤我？ 冇，點敢啊？嗱， 真係唔敢。 老師在上，學生在下。 好啊。你再出聲就抄後分五次啦。 喂，日夜温差，繼續講翻先。 對唔住，拉得太遠。咁所以我哋就戴手巾仔啦。 嚇， 夜晚咧就真係會突然間涼好多嘅。 係。 咁我哋其實薄風褸去保到自己啦。 嗯。 暖包咧，我覺得就唔使咁誇張。 而家未使。 即係有啲同學仔就成日都背囊裏邊帶埋啲暖包。 嚇、 啊！咁我就咁多年都冇用過暖包嘅。嚇、啊！我覺得咧，佢就響凍嘅地方咧，佢又唔暖。 嗯，係啊。 一翻去室內咧，就暖到七彩，辣手添。 係啊。 咁啊，真係唔係幾？ 如果喺外國登山，其實個暖包都唔係特別大作用嘅啫。 好似冇乜見有人推介用過。 係咯， 彈嘅就多 嚇、 啊，即係可能因為嗰、那個活躍度啊，唔知點解咧，佢就係凍嘅地方咧，又要 拎住嚿嘢袋住，揞住， 同埋幾唔環保嘅。誒，亦都試過有啲報告話佢貼住個皮膚咧就灼傷，係啦。咁呢個就要即係大家要就住用。咁、我都見到有啲女同學咧，佢哋去雪山嘅時候咧，佢哋話好暖啊，咁啊擺喺個背脊度啊。 嗯， 即係當然隔住件底衫啦，佢聲稱嚇。咁、我冇望過嚇。 嗯， 咁佢哋就話暖啲㗎，咁但係我見佢條鼻涕都攰攰地，我唔知嗰個真係有幾暖。咁倒不如就帶翻你驚嘅擔心咧，可能整壺暖水啦。 嗯。 咁咪温差大時候整壺暖水都差好遠嘅， 係喎。 咁當然嗱，重量又另計啦， 係 係啦，呢、這個就香港嗱得意啲嘅，日頭行山係熱到飆曬汗嘅， 係。 咁到夜晚一太陽一落山或者去到四五點嘅時候咧，開始啲風就嚟㗎啦， 嗯， 就陰陰涼涼。 我都突然間想問，我哋成日都話有體感温度啦， 係。 咁如果你話喺山上面有冇嗰啲山脊啊或者山嘅地面嘅温度，其實有冇呢啲統計？ 哇，好似冇喎。 系嘛？ 我哋做下先。 系咯。 啊！你咁样突然间又一言惊醒洛克人，我哋谂。 因为山嘅路径有阵时个温度，我有见过都可以上升得都几多噶。 我试过有一次系夏天去露营 吓、 啊，我哋职业啦，咁啊成日都要露营好计。咁啊有同事又将个温度计就摆个营里边。 嗯。咁啊四十几啦， 已经黄昏噶咯，系啊， 走唔甩四十几，我 三十八度咯， 三十八啦。 跟住我挂住入唔到营。咁啊，开晒啲蚊沙，开晒啲窗啊！太阳落咗山之后咧，好啲啦，33度。 哇！ 咁大家真系哇，好热好焗喎！咁点全蚊沙噶咯？ 吓， 都好热好焗。 吓， 唯有开风扇啦。最尾我都顶唔住啦，因为我只营都去到30度。 嗯。 咁啊，唯有爬翻出嚟凉啲。 嗯。 咁呢个真系经验嚟啊！试下就睇，原来夏天夜晚都真系好鬼热。 系啦系啦，咁呢个要留意啊！有阵时如果你夏天嘅、我试过喺香港嘅山径，嗰阵时就孭咗个表，个表我唔知学个温度计可唔可以话好准啦、 啊。 咁你孭住咗个表，咁佢个表显示当其时嘅温度都40几噶。 哦，有噶， 系啊， 有阳光晒啫。我试过一次系玩攀石， 吓、 咁个温度计就摆咗去个阳光晒住嘅地方， 吓、 不以為意咧，走埋去望咧，只表 over 咗50度， 哇！ 就停咗啦， 嚇！ 就已經嗰個 到頂啦， 就停到哦， 到頂啦。 咁嗰啲同事仲話：哇，咁渣噶，50度就壞嘅咁。我個人都係你啫，你話50度喎，有咩架撐？你即係人會頂住50度啊？咁其實佢已經 over 咗佢個 limit。 嗯。 咁但係我哋當時睇緊温度咧，就冇咁誇張，因為嗰位係俾陽光直接照射。 嗯。 咁所以下次大家行嘅時候咧，就盡量避免俾陽光照射得太耐，暴曬啊！ 嗯， 即係暴曬都成日唔係一個好事。 嗯，咁啊，香港叫日夜温差嘅情況算唔算係好嚴重？唔算係嘛？ 唔算嚴重 嚇， 喺高海拔嘅地方就會顯示得更加誇張 嚇。 即係我哋可能喺市區係著短袖 T 恤，入山要著薄風褸，再高上少少咧開始要著罩毛衫，最後要著羽絨嘅。 哦，哇！你都 call 翻我啲記憶翻嚟啦。我記得以前行山嘅時候喺香港，可能市區你真係著短袖衫， 係冇錯。 但係上嘅，譬如大帽山、鳳凰嗰啲咧， 我唔使講啦， 最高嗰啲 著風褸、著暖暖衫㗎啦。 風褸啦，同埋再加上可能一上到上去，原本你市區就好太陽嘅，咁、上到上山嘅時候，突然間啲雲啊翻嚟啦，咁啊帶住少少 濕氣、 風同有少少微雨 啊、 哦，我都記得翻啦， 呢啲攞命。 咁嗰陣時個温度其實。我就咁 feel 咧，其實真係好似去到10几度咁樣嘅喎。 會噶， 嚇！ 因為嗰啲水點帶走啲體温啊嘛。 係啊係啊， 加埋風速啊嘛。 嚇！ 所以呢個就真係依件風褸啦，一件保暖衫啦。成日啲人都覺得唔使啦，好麻煩啊，唔帶咁多。都最近有同學仔都問水係咪真係要帶2公升？ 嗯， 我唔係喎，你條命唔知值2公升。 哦，你呢個答得都好好啊。 啊，又真嘅喎，因為我哋每人正常人啊。当你体重50公斤计算啦，每人每日最少要吸收1.5公升嘅水。 吓， 咁呢个就呢、這个可以讲少少嘢。原来饮得太多都唔得噶。 哦，会 会制住定系点样？ 诶，嗰个叫做 中水毒， 系中水毒， 系啦。 咁佢就有世卫有个，即系我最近做功课又睇翻，世卫咧有个即系指引嘅，佢话唔建议咧就喺短时间内饮超过四五公升嘅水。 嗯，哇，四五公升， 系啊， 都好多 啊，都有啲参加者，譬如跑马拉松嗰啲咧，佢想灌水嘅， 嗯， 咁一路运动咧，系咁饮，系咁饮，系咁饮，咁、结果咧就因为大量嘅钠排走咗， 嗯， 就控制唔到肌肉。就抽筋 哦！我以前有个行山队友咧，佢都几高噶，佢都190几，哇，好大只佢仲要，所以佢行山嘅时候咧，佢倍感吃力，即系都 feel 到佢，因为佢唔系嗰只 strong 嗰只大只。 哦，明嘅质量高， 系质量高， 质量高。 咁佢饮水嘅时候咧，好夸张，佢个背脊系孭咗差唔多五六啲水，因为佢觉得佢自己需要饮好多水，因为佢睇翻佢自己体重，然后佢每次饮水咧。佢真係好似參加比賽嘅，飲啤酒比賽，清水嚟㗎、哦，咕嚕咕嚕咕嚕一 lit 啊！ 哦，咁啊唔係幾好喎。 係啊，我都喝住佢啊！佢話唔得，我真係慣咗係咁飲水，咁係有啲頑固嘅。咁但係呢個第二個講法啦，就係、是、呢、這個係咁飲嘅時候咧，你又 feel 到哇，原來佢咁樣飲咧，我都會擔心佢。第一，我驚佢冇曬水啦。係。第二就係佢咁樣飲法，身體邊吸收唔切，佢又要排出去。係 啊， 咁啊嘥咗啲水咯，其實係。 哇！ 因为佢唔够水咧，就我要俾我啲水佢啊！ 呢个真系重点。咁都建议大家真系要控制翻饮水量嘅。 系啊， 即系一日一个钟头里边咧，就大概每十零分钟饮百零秒啦。 系啦、 啊，一啖两啖啦。 系啦、啊，如果唔系就好似我以前都有讲过噶啦，我会 set 个 stopwatch 嘅，每二十分钟就逼自己。 系，冇错。 口唔口渴都你都饮一 啖。哇，好专业啊！呢、這个动作啱噶。 系、啊。 即系15到20分钟啦，就饮一啖水。 系啊。 咁你唔好等身体口渴嘅时候先饮。 冇错啦。 呢个好紧要，好紧要。 咁啊，呢啲吓睇下大家啱唔啱用嘅方法啦吓。唔该晒 Cindy Sir， 拜 拜。 好啦，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中文流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嘅业余波咧都喺度噶啦，头先写咗个 hi 同 bye 噶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 美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7点07分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咁啊，天气我觉得都有啲感觉上啊，啲干干地，皮肤咧都开始响起咗一啲干嘅警号啦。 冇错。 咦，你都有嘅咩？ 我有，我今日查多咗好多 skin care 先出嚟。 哦，系啊。我係忍唔住都查翻啲 hand cream 啊、lotion 嗰啲咯，如果唔係手會爆炸噶， 爆炸， 即係爆擦， 爆炸， 因為會見紅爆擦誇張嘅時候，好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邊咧，同各位聽眾傾緊偈嘅又嚟自小白白元浩啦，咁啊另外咧就係船仔啦，孔夜船仔都喺度啦， 係啦，早晨啊， 早晨，咁啊另外咧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頭早啊見到 Irene 喺度，喎， 早晨兩位， 早晨有 Irene 坐鎮啦，啊咁啊朝頭早唔知個交通方面係點樣咧？ 係啊，講話乾燥咧，咁大家都要小心留意會。 會有火燭嘅情況。 哦，係啊，係啊， 咁啊，先報一宗火警事故嘅封路俾大家知啊。喺、 嗯、 新界嘅林錦公路，因為火警嘅關係，而家來往方向近住黃竹園嗰度咧係全線封閉嘅、 哎。 本來經過嗰度嘅964K 要改道行駛，咁大家留意啦。咁、 嗯、 啊，由於受到火警事故影響，林錦公路來往方向近黃竹園嗰度咧暫時不能夠通車，咁啊964K 要改道行駛噶。咁、 嗯、 啊，隧道方面咧，暫時係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比較繁忙少少啦，咁啊，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就去到果栏噶啦。其他本路嘅路面交通情况咧，咁啊，仲有提下大家就系呢个长沙环嘅泽辉街，因为紧急维修啊，咁啊，泽辉街去明爱医院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经过时间大家要小心啊。 就系咁啦，交通系嘛？ 系啊，咁啊，不过都仲有一啲数字同大家分享一下。 哦，系咩数字咧？ 就系、是、咧。星期一咧，咪打風嘅， 係 啊，呢、這個小犬話 小犬 一啲都唔少嘢，好犀利啊！ 係啊， 咁咧就雖然話打風，咁但係咧警方咧就交通警咧喺東九龍嗰邊咧都進行咗啲違例嘅打擊行動嘅，咁、 嗯、 啊淨係單講東九龍即係、就是、觀塘嗰邊啦、 嗯， 一日你估咧係發出咗幾多張所謂嘅牛肉乾咧？一日啫， 我估應該係 最少都100啦，係嘛？ 搞錯啊！太过睇小我哋香港警队嘅， 咁啊，500啦， 我估1000， 咁你又多一仔，你又少，中间数啦， 700几张 ，七百几张啊，点解会咁咧？ 我哋特登估500几同1000噶， 好叻喎吓， 梗系 啦，就系咁嘅，咁警方真系咁得闲咩？因为咧，点解？因为虽然话系打风啊，咁但系咧，有啲车辆都可能系。違例啊！咁所以咧就警方咧喺東九龍嗰度咧，星期一即係話10月9日啦，喺東九龍嗰邊咧就進行咗交通嘅黑點打擊，喺區內多個交通黑點咧就打擊咗違例泊車啦。咁、 嗯、 你好都好似比較普遍嚇、 啊 嗯，雙線泊車啊！特別針對嚇雙線泊車，同埋咧就喺限制區同埋巴士站嗰度咧違例上落客或者係貨物，仲、 哦、 有就係停車等候好耐啦，咁啊同埋非法進入呢個黃格或者咧喺行人過路處造成阻塞，咁交通警先至會去檢控你嘅，唔會無啦啦會檢控你嘅。 係啊， 咁所以就提下大家啦。咁雖然話打風啫，咁、 嗯、 打風都咁，你諗下平日你會可以其實想像到，我都真係經過見到嘅。 咁啊，梗係塞啦嗰度。 觀塘係真係 咁多工廈。 嗱，平時咁我又理解嘅，咁因為真係好忙啊，要上落貨，咁但係條路又窄咯，啲、 嗯、 車又泊喺度，三線行車，兩線泊咗車，咁得翻一條行車線，點會唔塞？已經三線噶咯，咁所以希望大家就雖然話路窄啦，人又多啦，最好都係大家都係遵守下交通規例，咁大家都會好多，咁好好多嚇。咁其實警方抄牌有咩原因咧？主要咧就要確保道路暢順啦，同埋保障啊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嘅，咁呢個先係重點啦。 咁啱啊！我哋見到咧，即係我自己都係駕駛者， 係 有陣時行經嗰一帶嘅時候咧。都是長期塞車的，係啦，因為即係兩邊都有曬車啦。咁啊，我嗰刻咧，我個心，我真係戥大家心急啊！點解咧？我又要擔心咧，即係大家上落嗰啲貨物咧， 會影響到， 要盡快啦， 係 啦，因為你又擔心佢哋，又驚佢哋俾人抄牌， 其實都係噶， 其實佢哋都好趕急噶， 其實佢哋都好趕急噶啦，咁又但係又擔心佢哋俾人抄牌。 耐嘅時候，即係警方就睇下你咩事咁，你仲唔走咁就冇辦法啦，真係要落筆。 係啊係啊，咁我呢個咧真係要諗下計啊，因為嗰一帶咧的而且確係有好多人需要上落貨，咁佢哋啲司機大哥一定會喺度講，我真係上落貨啫嘛，咁附近又冇地方俾我兜路啊，咁樣你知嗰一帶一兜咧， 唔可以停 車 啦， 冇噶 啦， 條路又比較上密， 拉又拎住啲貨咁重啊， 係啦，咁如果你拍遠咗，即係學阿 Irene 都話齋，真係啱啊！你去到山卡拉咁嘅地方，你攞埋一支車咁啊，支，其實條路嗰度又係阻住咗啲行人喺度行， 所以大家睇下有咩辦法可以即係折衝啲咁，可以大家快快脆脆，一係就快脆脆，一係咧你就冇辦法啦，遠少少，如果你真係阻到人，好淒涼，我見到無啦啦，因為你個車。大咗少少，後面嗰啲哇頂到死一死， 咁啊，所以就 飽和啊！即係如果作為一個駕駛者嘅話咧，其實我就每逢去知道自己要去嗰一帶咧，甚至乎如果係要去嗰度工作嘅話咧，我選擇唔揸車。 哦，我都係啊，我都係搭地鐵㗎。 係啊，唔揸車，哦、即係你搭翻港鐵嘅話，你去到個站或者坐巴士嘅話、 嗯， 你去到你唔需要煩啊嘛。 係， 但你又唔需要人車爭路嘛。 啊、 即係你我揸住架私家車，我又要入去揾停車場，跟住喺條路嗰度咧又要、嗯、要等咁多位大哥上落貨咁。但我又塞住佢哋，佢哋又塞住我。 系啊，互塞。 咁不如少咗我一架算啦。我可以做嘅就 系 咁样啦。 好伟大，不过我有谅解，我谅解唔等于系合理吓。咁就货车人哋真系上落货，咁你叫佢点咧？其实真系有、 啊、 有少少。少少點講？ 呢個我都諒解啊，因為 佢要做嘢，但問題你做嘢可能會影響好多人，咁睇下大家點樣有緩衝下啦。呢個唔係我呢啲咁嘅小市民聲， 都唔係我哋係啊，唔係我哋處理 嘅，一定揾啲高人去。 總之我哋就即係。讲翻出，其实有呢个问题嘅， 系啊， 即系警方执法咧系好合理嘅， 系 啦，咁但系佢哋又真系需要上落货，咁有阵时可能啲货多嘅咁样，咁都好无奈啊呢、這个。 或者某啲时段咧指定我乱咁噏啫吓，咁只譬如你要系十点后，咁好啦，俾你两个钟，咁啊快脆脆真系去做晒佢咯，我噏嘅啫吓，随口噏，唔讲呢啲啦，讲另外一啲数字分享啦，咁、 啊、 就是又系啦，咁啊嚟紧咧就系唔系数字，系一啲封路嘅分享吓，咁就系咧因为嚟紧又就嚟重阳节啦。咁所以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咧，好多地方都有封路措施嘅。咁、 哦、 所以提下大家啦。咁如果要去呢啲地方扫墓嘅话咧，咁、 嗯、 就尽量唔好揸车啦，同埋就会有封路措施嘅。 系、 嗯。咁讲到咧，柴湾嘅连城道，咁啊以东嘅一段歌连神角道咧，系会有封路措施。其实有一路都会系进行噶啦，每日早上嘅七点去到下昼嘅三点钟。 嗯。 咁至于薄扶林嗰边咧，薄扶林咧香港仔啦，因为都有坟场区噶嘛。咁嗰度咧，警方就話會視乎情況，如果有需要就會封路噶啦。咁九龍方面咧，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就會係星期日，即係十五號喺高超道通往呢個墳場嘅通道咧，係會封閉嘅。同、 嗯、 埋個時間幾早，因為我就真係知道，有啲朋友真係因為驚封路咧，揸唔到車上，因為老人家好論盡噶嘛，上好辛苦嘅。咁佢但係佢咧封路會係朝頭早五點半就開始封噶啦，係星期日嚇，五點半去到六點鐘，咁高超道嗰度會有封路措施。不過咧。在那天会有特别巴士线14号 S 就会上去，是星期日。 星期日 系啦，将军澳 特别班车啊，14号 S 啊， 系啦，咁可以上到去，唔使咁辛苦啦。 咁如果长者就可以即系攞翻呢一个交通工具去使用佢咯。 系啊系，咁啊就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嗰度咧，就会系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封路措施嘅。咁啊特别提醒大家吓，呈祥道咁喺朝头早嘅七点啦，去到黄昏嘅七点，系会严格执行，唔准停车，唔准泊车，因为嗰个附近你知因为坟场区嘛，咁有啲朋友可能喺嗰度停咗车，咁、特别提醒大家啦，呈祥道嗰度咧。嚴格執行啊，唔准停車，唔准泊車嘅。 明白。 咁仲有鑽石山墳場咧，咁喺呢個禮拜六、禮拜日咧，都係有封路措施嘅。咁啊，朝頭早七點去到黃昏嘅六點鐘。 係。 咁啊，通往呢個鑽石山火葬場嘅通道咧，係會有封路措施噶。咁啊，新界方面啦，荃灣。华人永远坟场同埋火葬场就系星期日嘅，朝头早七点去到下昼嘅五点钟，咁喺呢个永德街啦、永贤街、永孝街会封闭。大围咧就喺呢个宝福纪念馆同埋富山火葬场嗰度咧都有封路措施，就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朝头早八点去到黄昏嘅六点钟。 系 和合石就星期六、星期日都会执行噶啦，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樓路、和合石墳場裏面嘅通道全部都會封閉㗎，咁千祈唔好揸車去嘅。咁嗰啲警方都幾嚴格執行嘅，我都係嗰度掃墓。係 啦，講咗啦嚇，咁啊重陽節都嚟緊㗎啦，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咧就未必正日去嘅。 係 啦，如果你話即係早一個星期，即係嚟緊六日嘅時候咧，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呢個交通嘅安排啦嚇。 係啊，咁同埋咧要留意，咁啊警方講咗㗎啦，和合石一帶咧違例泊車嘅話，全部會被拖走，唔會預先通知，一見到嚟即刻拖走。咁、有呢个屯门嘅曾咀灵灰安置所咧，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咧都会有封路措施，咁就系部分嘅黏湾路啦会封闭吓。屯门嗰边咧就系清新径，同埋通往呢个青松观青松仙院嘅通道咧有封路措施，星期六、星期日朝早七点去到黄昏嘅七点，仲有吓，咁就系禁区沙岭嗰度咧都会有封路措施嘅，咁就系罗湖道近住文锦。道路交界嗰度咧有封閉啦，不過咧就星期由其實應該由星期六開始嚇，星期六去到十一月 11月的12号呢，每日8点上午8点去到下午的6点钟呢，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的边境禁区呢就会临时开放给公众人士前往扫墓的。咁就咁多啦， 明白晒。好，唔该晒 Irene，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问一问船仔啦。船仔走咗出去啦，咁感受下出面的天气有啲咩睇法呢？ 是真的冻了少少，但是呢又真的觉得哇好开心啊，有种秋意浓的感觉。还有呢刚刚企到在广播道呢，好得意啊，只鹰啊。 是 去我竟然在翱翔啊。 咁搞笑，翱翔。 是啊，我不是真的很少见呢。 搞错啊，你多啲望下呢个大字，香港好多鹰周围飞噶。 不是啊，我意思在广播道呢度好像真的第一次见。 广播道怎会冇鹰啊，不嬲都有鹰嘅。 是咩？ 梗系啦， 我少见啦，我少见识啦，咁啊见到，咁同埋今日个天啊又好靓啦，咁我觉得几舒服咧，就系好适合大家出去做下户外活动嘅。 嗯，咁啊几好啊，咁啊如果户外工作嘅朋友，今日就应该会体感上都舒服少少啦。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一开始有讲过咧。小伯咪覺得即係好似天氣再乾啲嘅，咁我話延續翻尋日嗰個話題啦。因為咧，其實仲有好多嘅食物咧，係可以幫到我哋冇咁乾，或者係幫到我哋皮膚嘅。咁、第一種咧就係、核桃啦，因為核桃咧其實係好好嘅脂肪嚟嘅。咁另外亦都有維他命 E 啦，亦都有蛋白質啦，咁係可以幫助我哋個皮膚保持翻我哋健康所需要嘅營養嘅。咁而且咧最得意嘅一個好處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嘅傷口愈合啊，同埋抵抗一啲細菌啊、炎症啊，咁所以可能大家即係整傷咗啊，好似小伯咁咧，話驚爆炸咧皮膚，係啦，咁如果驚爆炸咧，咁啊可以食下核桃啦， 係或者補下腦啦，驚蠢都可以食下核桃啊，我買一扎俾你啊， 我就啱啱條，咁啊你都幾啱食喎，咁樣係啦，咁另外咧亦都有紅薯嘅，咁紅薯咧原來係我哋胡蘿蔔素一個非常之好嘅來源嚟嘅喎，而且咧仲要係一個天然嘅防曬霜啊，唔知你有冇見過咧？而家多咗好多胡萝卜素，即系 sorry， 红薯嘅一啲 product 啊，好得意喎！ 咦，我真系冇留意喎、啊，呢个你留意多啲、啊。 哦，可能系啊，我都见到有个红薯噶、啊，之后就话哦，因为佢咧原来系可以让我哋嘅皮肤免受阳光嘅伤害。嗱、譬如我哋食呢个当系一个烤红薯咁讲啦，半杯、即系大概100 gram 咁样。原来佢嗰个胡萝卜素嗰个含量咧，系我哋令到我哋个维他命 A 嘅 DV 值可以提高成6倍咁多。6倍、哦，而且咧最得意个位系咩咧？成日咪话要搽胭脂嘅，系啦，原来咧大量嘅胡萝卜素可以令到我哋个皮肤咧增添一种哎呀好温暖嘅橙色啊，令到我哋个外观更加靓嘅。 哦，咁、咪好咯，咁如果即系成日化妆嘅朋友咪食多啲呢个胡萝卜素落去，咁咪唔使用咁多化妆品咯，仲好啊！ 是啊，悭翻啲，仲要系天然嘅添，红薯又平啲咧，又唔使。你会唔会平时食红薯做早餐？唔系，你唔食早餐嘅。 唔系嘅，啲听众以为我食嘅，其实我唔食嘅。 系啊，点解我平时我唔知有冇见过？我之前有一轮咧，咪成日带红薯翻地食。 喂， 讲 天 气 啦，快啲啦，够钟啦。 哦，系咩？ 系啊，系啊。诶、等我讲啦，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而家25度，相对湿度70%嘅早上有晨光大学周树街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大学入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你好啊。 同阿佳哥倾偈咧，即系发觉原来香港故事同历史何其多。 喂，掌故好多噶， 掌故好多，即系以前咧，我冇特别去理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发觉我冇乜嘢啊，香港好先进啦，又或者自己中意行山嘅时候，都冇一啲行山都好舒服啊。但原来发觉咧，香港好多嘅地方咧，山又好，市区都好咧，系揾到好多香港有趣嘅历史嘅。 系， 即系譬如我又有揭啦，佳哥本书又系有好多嘢睇啦。咁而家同阿佳哥倾偈嘅时候，又会见到，又会听到咧，就系、原来都有好多唔同。譬如之前有提过啲保护神啊，墓地嘅名称啊等等。喂，原来咧有个酱油嘅祖先嘅喎，呢个又问翻佳哥系边位？ 祖嗱。我哋讲过好多嗰啲咁嘅职业神啦，即系唔同嘅职业都有佢哋嘅祖师爷。 我哋祭祖祖师爷代表咧， 公嗰啲都有嘅， 系啦，嗰个行业咧要饮水思源，要感恩，因为佢发明咗啲嘢出嚟，搞到我哋而家可以揾到饭食，系咪啊？我哋要感恩啊嘛。 咦，系咁诶，岔开一句先，通常以前啲渔业嗰啲人咧，咪天后娘娘嘅，除咗天后娘娘，有冇啲譬如咩捕鱼祖先嗰啲咁样噶？ 嗱， 都有噶， 捕鱼祖先就冇，但不渔民咧都有啲个别咧系供奉一啲好教育。得意嘅所謂嘅幫助佢哋揾食嘅神靈嘅， 哦係啊， 嗱，譬如話，喺大嶼山，大嶼山咧就嘅呢個沙羅灣啊、大澳啊、塘福嗰邊咧，就會你發覺咧，佢哋嗰啲廟宇裏邊咧會供奉一個咧叫做魚頭大王啊， 魚頭大個樣真係魚嘅頭嚟㗎， 一個神拎住個叉叉住條魚，叫魚頭大王。咁 我以為好似龍宮嗰啲造型啊， 唔係 嘅。 點解叫魚頭大王咧？我都拗頭。 只叉就拮住條魚。 係啦， 但係人嘅樣嚟嘅。 一個神係啦，一個人樣啦，一個神靈嘅樣啦，咁揸個叉。 哇！咪豐衣足食。 嗱，係啦，咁咧魚頭大王咧，咁啊其實咧唔多見喎。我抄過其他啲書咧，譬如喺內地嚟講，我都未撞過。咁啊，可能我孤陋寡聞啦。咁就反而我香港，我有起碼三個個案，都係喺大嶼山嘅。咁我推測懷疑嘅啫。第一就肯定係附近啲人捉魚，祈求佢保佑佢收穫豐富。 係啊， 所以整個魚頭啦。咁點解唔淨係一個捉魚大王得啦？點解加個魚頭兩個字咧？係咪好中意食魚頭咧？ 係咯， 先煲魚頭咧。 有靈性。关唔关事？ 我又话唔系，我认为咧，系因为咧，以前嗰啲人捉鱼咧，系用渔网，咁渔网咧，即网鱼咧，佢用一种叫刺网法咧，就嗰、是、鱼头，个鱼个鱼头冲过咗嗰个渔网，但系个身体过唔到嗰个窿，咁咪 卡住咗喺度， 咁咪捉到咯。咁你鱼头越多， 哦， 咁你代表你收获越丰富，系咪？我可能系咁样啦。此為之其一，第二個推測咧，我個人個推測咧，就係、是、喺大嶼山嗰邊咧，以前咧係盛產黃花魚嘅。 喂，黃花魚， 黃花魚 其 實好犀利， 我都好中意食噶雪菜煎黃花魚。 你識食啊？真 係係嘛？ 嗱，但黃花魚咧，原來咧佢個魚頭咧係有個特質嘅， 係 有個有角噶，你知唔知啊？ 黃 花魚係啊，黃花魚 我食咗幾廿年，我冇留意到喎。 咁你唔食魚頭啊嘛？可能淨係食魚身啊嘛？ 我真係唔食魚頭。 我聽啲漁民講咧。佢哋個魚頭咧係有兩個硬嘅，好似一個角樣嘅。咁你以前咧冇雷達偵測啲魚群嘅年代咧，咁嗰啲漁民捉黃花魚咧就喺個船底啊，就聽。咁點解咧？當黃花魚嗰啲魚群經過嘅時候咧，因為佢個頭有角，有嗰啲硬嘅嘢嘛，就會撞個船底咧，就有角角聲嘅。即係我講得誇張啲可能，就係啲漁民會聽到， 或者嘈啲，或者個聲音唔同啦， 唔同啲 聲音唔同。 佢會發覺有啲嗰個船底啲木咧有啲聲撞下嘅，佢就知道係呢個有黃花魚群啦。 哦， 咁啊，所以魚頭對啲漁民嚟講咧係靈舍係敏感嘅， 係， 所以可能因為咁咧出現咗個魚頭大王咯。 哦， 因為我呢啲我純粹我推測啊，我因為咧 唔係，但係都好合邏輯喎、 啊。 你 我問唔到啊，我問唔到點解有供奉魚頭大王，但係實際上幾間廟都有相同嘅神靈。 有邊幾個大澳？ 大澳啦，塘福啦。唐福嘅洪姓廟啦， 唐福喺邊？ 唐福咪係咪都喺長沙隔離咯？ 哦，係， 咁啊，跟住咧就係大澳啦，跟住仲有沙羅灣。 哦， 沙羅灣係啦，呢間廟都 有。咁有冇幾年嘅？有冇幾百年？ 都係清朝以後，乾隆以後嘅廟宇咯。 係 即係大約。 咁又唔算話好耐嘅廟宇嚟。 二百零年咯，係 咯， 二百零年啦，都算中庭啦。香港嚟講就係 中庭啦。 即係所以咁咧，咁啊，所以你話有冇啲教人捉魚嘅神咧？咪有咯，魚頭大王啦。仲有一個，就係咩咧？就係、是、西貢，一條村叫南圍，南圍啊， 南圍， 南圍。以前嗰度係鹽田嚟嘅，而家唔鹽，而家就冇做鹽田。 而你講鹽田，我反而知邊度 啦。 你講係舊鹽田嗰個，我反而知邊度啦。 就係嗰度。 嗰個行山會經過嘅喎。 係啦，冇錯，落到下邊啊嘛。好啦，南圍嗰度咧有間天后廟嘅。里面咧有一个咧就系佢哋嗰个叫做一个水神，一个水仙啊，一个水仙嘅 系。 咁呢个水仙其实咧， 水嘅仙， 水仙啊，即系咧 就唔系饮嗰个水 仙。佢哋咧其实咧系一个雨神嚟嘅。点解咧？原来咧佢哋以前咧就 佢哋以冇分嗰个水仙系含淡水噶。 冇嘅，佢其实个水仙唔系咁嘅意思嘅。嗰个水神系咩咧？系渔网嘅保护神。 哦，渔网都要保护神啊？ 诶，估唔到咧，因为咧以前 咁船底又有冇保护神啊？ 船底就冇啊， 船就有。 因为嗰啲渔网咧就嗰啲人我嚟捉鱼噶嘛。 系啊系啊，捉鱼先讲话就系捉诶黄花鱼嗰啲渔网。 咁咧佢用完啲渔网咧，就以前就挂喺间天后庙侧边一间杂物房， 啊、 就成日俾人偷， 吓、 啊、俾人偷、啊。咁你知啦，嗰陣時冇閉路電視 嘅嘛，我嚟防小偷嘅。 冇錯啦，佢唔係防啊，佢係警惕。 嚇！ 佢公用咗一個漁網保護神喺度。 嗯， 你唔好偷啲網啊，偷啲網你個神靈會懲罰你嘅，會咁樣。所以就公用咗個水仙神喺度。 耐唔耐呢個水仙神？即係因為差唔多。 我聽嗰啲老人家同我講都係幾廿年、可能可能一百年到一百年以內啦。 嗯，哇，都有趣。其实呢个真系民间嘅智慧嚟嘅，即系知道大家对于神灵嗰种嘅 敬畏， 敬畏 系啦。 咁于是乎你偷我渔网，我就话俾你听，其实呢个世界上有呢一种神喺度嘅， 及住你噶，你唔好入边做埋晒啲唔好嘢啊，咁样咯。 系啦，你偷啊，你抢啊，神灵会睇到噶，会惩罚你噶。 系啦， 咁啊，撩起嗰个人对神灵嗰个敬畏嘅心咧，就防止佢犯案。 系啦， 哦，其实呢一类型嘅神咧，我谂以前到而家都有几多呢一类咁。衍生出嚟 好多好多呢啲保护神啊，呢啲专业神都好多噶，啲学者写成串厚嘅书都有噶， 哇， 好犀利噶嗰啲学者系啊， 净系讲呢个有排讲喎，如果系嘅话， 咁、啊、当然有啲香港冇嘅，有啲香港冇嘅，香港有啲就唔流行嘅，咁、我而家喺你个节目呢度讲嗰啲都系香港较为流行啲，或者较为有啲古仔咁咯， 吓、哇，可以整翻个咪神，哦、不过咪神。啊字面寫就唔好睇啊！啲人Michael Jackson 就冇咗啦， 咁都俾你諗到啊！有 get 喎，睇個好嘢。 喂，跟住喂，頭先話講到嗰個醬油之神， 係係喎，喂，醬油嗰個神 夠鐘， 係夠鐘，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講， 好， 唔該，嘉哥，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以巴冲突持续，至今造成超过2800人死亡，其中以色列有1300人丧生，加沙就有超过1500人死亡。以色列除了连日空袭加沙之外，已经在接近加沙边境的地区集结大量坦克，显示以军可能正准备地面行动，对加沙展开全面攻击。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警告以色列不要向加沙地带派遣地面部队，指出任何地面入侵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又呼吁国际社会压制以军侵略。阿什提耶又说，巴勒斯坦领导层正同埃及合作开辟人道主义走廊，为加沙地带提供协助。八乡黄竹园一个回收场发生二级火，消防到场救熄。昨晚近十点，警方接报多人报案，指黄竹园一个存放汽车零件的地方发生火警，并发生爆炸。消防出动两队医务队和动用两条喉扑救，在大约一个半钟头后将火救熄。火警中没有人受伤，现场亦无需疏散。警方一连四日在新界南展开交通执法行动，打击和货车相关的交通违例事项，包括车辆残缺、超重或载货不稳、没有稳妥系上安全带、驾驶时以手持方式、使用流动通讯设备和违例泊车等。行动中，警方拘捕一名37岁男司机，涉嫌是被通缉人士。另外，人員亦發出228張交通違例告票、12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和15張傳票，並拖走32架懷疑違反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的貨車，到汽車扣留中心作進一步檢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 康复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喺九龙嘅红磡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啊，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而家多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吓。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比较多车。较早前咧，新界林锦公路近住黄竹园嗰度咧，因为有火警事故啊，来往方向曾经系封闭嘅。咁头先啱啱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呢个火警事故处理好晒噶啦，封路开翻。林锦公路近住黄竹园因火警而封闭嘅道路全部开翻。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而家系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近果栏。狮子山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嘅龙尾近新田围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九龙区睇下大家，蒲岗村道喺黄大仙嗰边吓，蒲岗村道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蒲岗村道去彩虹村方向近崇华街嗰度慢线封咗嘅，经过时间小心。而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由市中心一路去到马场段咧系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踏入秋季，我哋可以做乜呢？ 食大闸蟹， 仲有呢？ 买秋天衫， 仲有冇啊？ 去行山， 有冇一啲室内嘅活动啊？ 可以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睇秋季电子产品展。 我一早预咗10月13号至到16号期间会去睇咯。 原来你都想去啊？一齐啊！我对佢哋嘅品牌汇瑞廊同初创专区有兴趣。 我就特别想睇佢嘅科技馆啦，一于约实你，到时见。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李丽蕊，二台话你知。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喺出年四月一号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废，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出年四月一号开始垃圾收费。 家传户晓嘅广播剧主题曲， 明知不可以再分开。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十月十三号晚上7:30，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 Albert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从新可开始，这热烈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食物设计并不是设计菜式咁简单，要将设计变成生意，又有咩要留意呢？ 居港多年的英国退休校长会分享用画笔记录香港植物的故事， 又会带大家去香港仔坐山板，入大澳参观虾酱工厂，感受一下传统的渔民文化。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7，星期五嘅早上直播室入边啦，欧同小白咧讲讲个体育情报啊。琴日咧，港队大胜4-0赢不丹，小白有冇睇呢场赛事啊？吓、 這個、呢个咧，梗系要同大家讲下啦。嗱，4-0嘅话咧，我寻日去睇嘅时间咧，就觉得喂4-0呢场波。系犀利，即系不枉咧咁多香港嘅朋友就撑佢哋啦。 啊、 喂，但我睇翻今日咧，安瑞就讲咗句说话，原来佢话我哋只系赢咗4-0。 系啊，因为上半场已经攻入四粒啦。咁啊，新加盟唔可以用讲新加盟嘅，即系啱啱被纳入港队啊，米高啦， 米高好嘢。 系啦、啊，咁啊，踢得。丙嘅系啊，喺德国 佢直 头 真系个人 show 咁样，即系譬如盘楼啊，各样嘢，你真系有功教。 系啊，几好啊吓，咁啊，亦都系名将之后啦，咁样咁踢得好好，咁上半场已经炒四粒啦，咁样以为咧收够筹啦，咁点不知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啦，安达神领队咧咁就觉得喂未够咁、啊样，下半场咧好明显咧，不单咧就加强咗佢哋嘅防守啦，以至咧下半场咧港队咧好多嘅机会咧都未必能够把握得到，而且咧有少少陪鳥夫人又折兵嘅，因为咧有两位球员咧都受伤啊，咁啊嚟緊下礼拜二咧踢次回合去到不丹高原嗰度踢嘅时候咧，其实就未必上到场 啦。系啦， 好似安达神都有少少闭翳啊。 安达神咧就最闭翳就系因为个环境问题啦，所谓环境问题就是因为下一场咧，头先阿 O 讲咗啦。就係、是、不單做翻主場， 係啊， 佢哋又高原嘅。嗱、嗯，高原係咩理念呢？以前咧，我哋成日聽嗰啲球員咧就話：，哇，我哋要去高原嗰度練習。 嗯， 咁啊試過咧，我記得巴西隊啊，都去高原嘅時候都會輸波嘅。 去厄瓜多爾啦，即係佢哋打踢南美杯嘅時候，譬如秘魯啊、厄瓜多爾啊嗰一類嘅南美國家咧，就比較高原啲。哦，香港譬如大家一諗到高原一定係西藏啦，係咪先？ 咁啊，所以去到嗰啲地方踢嘅時候，如果你平時冇練習開嘅話咧，真係會上氣唔接下氣啊， 係啦，未必搞得掂啊。咁所以聽日就已經出發㗎啦。我冇記錯，今日已經有一班嘅求職員已經出發，聽日就有另一班就出。 佢哋要早啲出發啦，因為真係要適應啊，要長時間咁去適應啊，運動啊，跑動啊。咁、當然對佢哋嚟講，咪第一可以當集訓先啦。因為你去到高原咧，集訓嘅效果通常都幾顯著。好啦，咁再睇翻，其实本身咧，港队啊吓，咁其实上个月曾经有赛咧，文莱10-0大胜嘅，咁呢个咧就几好嘅一个强心针嚟噶。咁但系对住不丹咧，我哋开头都谂住咧，可唔可以食翻呢一个有赛嘅势嘅？咁但系下半场头先我都讲咗啦。点解接唔到嗰个位咧？你4-0咧，如果我哋去到高原嘅地方嘅话咧，我哋有机会，因为你都要谂下嗰个换人次数嘅、 嗯。 如果我哋啲球员真系开始踢下到攰嘅话咧，你唔系好多 quota 换 嘅 咋？ 我自己睇足咧，我就觉得下半场咧有少少体能下滑啦、嗯，因为不单嘅球员咧，始终佢哋可能习惯咗个高原训练啊，同埋咧。本身咧個天氣可以幫一幫香港對手嘅，不單咧始終冇香港咁熱。如果你當依家香港夜晚黑仲有32度啊、33度咧， 嗯， 其實不單啲球員又未必定得順嘅喎。但係咧，琴日咧就 涼， 清風送爽 啦，清風送爽。 咁嗱，清風送爽亦都形容香港隊啦。上半場已經四粒咧，其實下半場咧都真係唔需要太著力進攻嘅。如果喺個叫做策略嗰度啦，不過調翻轉頭咁啊，安瑞當然想咧入多啲波啦， 係啦，穩陣啲啊嘛。 係啊，咁但係有兩位球員咧就已經宣布咗退隊之後咧，就要再納入其他，譬如余在賢啊呢一類嘅球員咧，就隨隊去踢不丹咯，因為咧有啲球员都要喺中甲同埋中超报道，包括安永佳啦，系啊，咁啊，佳佳就礼拜日俾球队就召翻去要报道啊，咁、跟住安瑞有少少嬲嘅，即系觉得国际赛期，因为唔止净系香港 应该放人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哋即系香港人嘅，梗系要放人啦， 因为点讲咧，一定要讲翻，其实嗱，譬如依家咧进行紧咧都有。嚟緊啦，8:00進行就智利對呢個秘魯啦，咁啊8:30就巴西對委內瑞拉，都係啲世界盃外圍賽嘅。咁根據國際慣例啦，其實如果你踢緊國際賽期嘅話咧，好多球會都讓路，譬如呢個禮拜。德甲啊，英超都唔踢波啦。咁、你要放啲球员， 系啊，要放噶， 去踢即系国家嘅荣耀啊，或者自己地区嘅荣耀啊，等等成成啦。咁即系为对球队增光啦。我其实咧，可以同小白多讲少少，依家嘅香港队系处于乜嘢咧？系处于咧 其實係踢得幾好啊，係、 嗯、 比較難得你踢得幾好，成隊球隊咧開始咧改變成功啦，或者改革成功啦，用呢個字眼。 有好多球迷咧，即係港隊嘅 fans 都會覺得咧係等到曙光啦。 係啊，你知唔知最好係乜嘢咧？譬如我同你成長就睇足球小將多啲啦，咁、我哋都會睇到啊，譬如足球小將啊會有輪換嘅，個、前鋒唔一定坐定粒路俾你踢㗎、即係唔一定係小志強踢㗎，或者阿新田踢前鋒。 係啦，或者會因為咧。佢哋啲監領隊啊，啲領隊咧有陣時會因應唔同嘅策略嘅， 係而調配噶。 佢要換翻咧，就譬如高空戰術嘅，咁啊擺翻阿立花正副和副，跟住又揾阿次藤射佢兩個上天咁樣嘅。 咁嗱，如果用即係亞洲一哥啦，暫時嚟講日本隊啦，你前邊嗰幾個箭頭未必係嗰個啲人踢噶、日本隊咁多人用， 係啊，可以用前田大彦幾好噶， 旗手凌央，跟住阿三尖分或者久保建英等等啦。堆滿曬個前半場，咁未有競爭性咯。咁你有競爭，有隊內嘅競爭性先有進步噶嘛。我記得琴日同你講話，哇！個預測排陣嘅時候，香港都有龍門，都有三個揀，你可以揀保羅，可以揀葉鴻輝，可以揀依家個狀態大勇嘅謝家榮。咁你咪變到球隊內邊都有個競爭啊！我出場嘅時候，我都要有好表現。如果表現唔好，即刻會俾領隊換走嘅。咁球員踢呢一類嘅。國際賽事嘅時候，咪會更加加把勁去踢咯。琴日犀利㗎，其實咧，港隊全場12,259名嘅球場入場見證。咁當然啦，同20,000人咧係有少少距離嘅，但係琴日個吶喊助威同埋嘅聲勢咧，絕不比下去咯。咁所以亦都好厲害啦。喂，同埋咧，安永佳咧靚仔真係有著數。 喂，真係好犀利，佢仲要企喺美斯後邊。 係啊，嗱，講緊係乜嘢咧？收音機旁邊聽咗佢講下啦。琴日咧叫做 FIFA 方面啦，即係。國際足協啦，就整咗一個叫世界盃外圍賽嘅呢個宣傳照啦。 合成照啊，我哋講翻先，合成照嚟嘅。 係啊，合成嘅。咁但係，喂，你有機會同美斯同框都幾厲害啦，全部入面都係粒粒皆星嘅一啲嘅球員喺當中咯。咁包括咩咧？烏拉圭嘅中場咧，費達迪高華。維迪啦，咁啊，仲有咧，呢個巴西嘅門將啦，艾利神比加啦，咁等等咧， 哥倫比亞逆風啦， 係呢啲都係好升級嘅。咁當然啦，球王美斯亦都喺當中啦。 咁梗係啦，阿根廷隊 合成一件事啫。咁但係人哋係官方合成， 冇錯啦。我都想講呢樣嘢， 唔係我 哋自己整噶嘛。佢係即係官方去到整呢個合成照，咁佢亦都喺翻即係亞洲區嘅位置咧，就揾翻阿佳佳出嚟咧，就做呢個代表人物啊。呢個真係厲害啊！ 咁啊， 跳出國際 呢個禮拜咧，國際賽期咧，咁啊有場波啦。禮拜六凌晨啊，2:45咧就係大戰嚟嘅，荷蘭大戰法國啦。咁啊，荷蘭都係當打嘅。咁但係法國方面咧，亦都有近排最火紅嘅前鋒啦，亦都可以做門將嘅基奧特啊嚇。 喂，佢真係好嘢喎！你知唔知意大利出咗官方嘅話，今個星期最強嘅龍門都係佢？ 係啊， 咩事啊？ 係啊，銀河唯一基奧特啊嚇。咁啊，正九号系佢打啦。咁但系究竟麦智兰使唔使让翻对龙门守到，俾佢守埋个法国国家队个大门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呢啲人都系值得睇嘅焦点赛事嚟嘅。咁啊，至于呢个比利时就会对奥地利啦。咁睇下近排都帮到罗马脱险或者帮摩连奴脱险嘅卢卡古啦。可唔可以喺比利时嘅地标战咧就数呢个奥地利啦吓？咁系咯，國際賽期其實希望球會都放人啦。我覺得其實安永佳咧幾好睇噶，無論係靚仔之外咧，其實我覺得佢個把握能力咯，都真係進步咗好多。當然咧，要讚嘅就係讚米高啦。雖然我哋睇到，哇，唔係喎，又唔係踢得甲，又唔係踢得月，踢得丙嘅喎。咁可能玩下手升班咧，踢得月咧。咁其實早嗰一兩年，其實都有啲媒體直播得月噶，得月嘅水平都幾高啊嚇。有啲南韓嘅國家隊嘅球員咧，都常常會踢。得月咁样咯，咁啊德甲更加多， 同埋有好多我哋未必认识嘅，譬如亚洲球员咧，都会喺欧洲嘅联赛，未必系顶级嘅联赛嗰度落班嘅，咁啊去到吸收咧，即系唔同嘅球风啊， 系啊，咪逐啲逐啲踢咯。喂，小白同你讲埋咧，呢个香港网球公开赛啊，咁其实依家咧就已经喺翻维多利亚公园咧嗰度去举行紧噶啦，咁啊见到周边有啲朋友都有入场去支持啦，睇下波啦。其实咧9号、10号咧系免费入场噶，呢个资讯咧我原先咧。 喺優惠時間好想同大家講嘅嗰幾日，但係我 miss 咗啊。點解咧？就係、是、好似文雪係因為打風前前後後嗰啲關係咧，咁、哦、碰巧咧，我哋節目又有啲主持人生日咧，跟住嗰兩日有啲踢腳嘅做節目。咁但我本身係 save 咗呢單料係，喂，其實9號10號咧，俾大家全民免費入去感受下網球嘅熱度咧，入到维园嘅网球场嗰度睇人打网球咧，对上一次你入维园网球场睇网球系几耐？ 哇！真系锻炼咯，真系锻炼咯。 你知唔知我可以话俾你系十几年前啦？系嗰阵时张德培咧， 哦，啊佢嚟香港嗰阵时， 系啊，佢嚟香港献技咧，我系嗰啲叫做小运动员计划嗰啲，跟住喺旁边就睇住张德培喺度打波咯。 其实现场睇网球咧，嗰个震撼力系边咧？就系、是、当啲运动员大板大板打落去，嗰下嘣一声咧，其实系在场嘅人真系会 feel 到个球。嘅力量 嘅系啊，同埋睇网球要有网球嘅manner 噶，网球嘅礼仪就系、是、人哋咧发球啊或者其他情况底下咧，你唔可以无端端拍手掌欢呼，系、要嗰一分完结咗 攞咗啦， 你先去拍手嘅。你如果唔识咧，你就喺 YouTube 嗰度咧自己睇下，求其一场大满贯嘅网球比赛，睇下啲观众系点操作， 或者咧就自己唔好举个头出嚟嗌咗先，系啦，人哋嗌你先嗌， 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咪又系闹出呢啲国际笑话咯。因为网球我哋睇啦，即系有阵时都系透过电视机睇，到现场睇有啲礼仪，有啲礼貌就大家要遵守翻啦。咁样好，转个角度咧，甲一嘅香港嘅篮球联赛咧，10月17号咧就会开打啦。咁啊，都系嗰啲传统劲旅啦，南华啦、永伦啦、东方啦，咁啊，满贯啦，咁啊，今年满贯嘅阵营亦都好齐备啦吓。卫龙二亦都强势加盟埋满贯啊，睇嚟咧，今年咧应该会一番嘅龙争虎斗，就系、是、关于咧呢一个本地嘅甲一篮球嘅赛事嘅。咁啊，好波献给你，不断有得睇啦。咁睇下次回合，咁大家继续集气吓，礼拜二嘅时候，下个礼拜二咧就对不丹啦吓，咁希望咧 有冇播啊？呢个你知唔知啊？ 睇下， 咁我哋礼拜一话俾大家。 如果有得播咧，都应该我哋台应该有得播嘅，就应该唔会流入去人哋台嘅。系啊，要研究下，同埋要问下阿畅仔， 问阿畅系， 问下阿畅仔。嗱，我哋咧都系叫做搞搞气氛嘅啫，即系决定到嘢嗰啲咧，要交翻俾我哋港台电视部嘅同事啦吓。 用说道理，只因怪得起。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船仔。 中国嘅传统文化咧，成日都好强调孝顺嘅呢一样嘢嘅，咁啊，我觉得大家都系孝顺嘅，系啦。平时你点样陪自己嘅屋企人呢？ 我俾齐家用啊，礼拜六日抽到时间会同佢哋饮茶或者食饭咯。 啱啊，尽量用时间去陪伴咯。 系啊，系多咗嘅，同埋你有阵时屋企咧多咗啲小生命，譬如我妹妹生咗个小朋友咧，就个家庭聚会咧又会多咗咯。 系啊， 即系你话哦，可能舅父，你探下你自己嘅儿生啦，咁样咁你又多啲呢啲咁嘅，又买下嘢，又食下饭，过时过节又多啲紧密啲嘅接触咯。 咁啊好咯，系啊，开心噶呢啲，你有冇啊？ 我自己不嬲都会陪下屋企人嘅，陪下婆婆啊，陪下嫲嫲咁样嘅。突然间 咩啊？ 想查开，咁你又生翻一个嘛？ 生咯，生咯， 你又生翻个嘛？ 系啊，会噶啦，系啊，你谂住用呢四分钟时间讲叫我生仔系咪？ 系啊， 太甜啦， 天伦之乐啊， 系啊，好好啊，好好啊。好，生俾你帮我凑啦。 好爸爸啊，欧、哦、 生俾你帮我凑下，好唔好啊？吓，算啦。 我同你玩就得， 玩就得。 你都快啲啦，将香港咧嗰个生育嘅年龄咧 系 拉翻低佢。 得嘅， 一凭一己之力系嘛？ 加油啊，船仔！ 哇，好啊！点解会咁样讲咧？嗱，应该 系一己嘅，冇十几嘅，系啊，你一个人啫嘛。 系啦， 你好似嘉明咁样咯，系啊， 生翻三个， 系啊。是啊，我有啲朋友都系咁嘅，系啊，有能力嗰啲就生多啲啦，好似小白嗰啲啊，嘉明嗰啲啊，佢冇能力嗰啲就生半个出嚟算 了。半个， 半个半个。好啊，讲翻呢个题目先啦。 系啦，讲下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就唔系想讲生仔嘅。咁样就系内地咧嘅网络有一个热议嘅现象啊，个名咧有少少粗俗嘅，佢个名叫做废物式养老。嗱，听个名咧就有啲奇怪啦，咁啊讲啲乜嘢咧？原来就系话嗱，其实子女们咧都系好孝顺嘅，咁啊想为个老人家咧去包办晒所有嘢，咁但系反而就唔系几好，因为令到佢失去咗啲自理嘅能力啊。睇落咧就好似生活好美满啦，但实际上就感受唔到生活嘅价值啊。咁啊有啲乜嘢类似系做啲咩咧？譬如啦，无微不至啊，照顾到自己嘅父母，乜都唔俾佢做，所以咧就感觉好似变咗一个哎呀咩都唔识嘅。傻傻猪猪咁样啦，咁另外咧，亦都系譬如佢本身习惯咗，可能喺乡下嘅住得好开心咁样，咁但系咧就话唔好啦，你不如嚟陪我住啦，咁样就逼佢嚟陪佢住啦，咁啊令到老人家可能唔适应个陌生环境啦，亦都同佢原先嗰个社区嘅好朋友咁啊少咗啲联络，过得唔开心啦，咁亦都有一啲。谂法就系话，哎呀，老人家啦，你退休啦，不如唔好做嘢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父母可能觉得喂好闷喎，喺屋企。 即系逆转咗啊！即系当啲家长啦，好呵护备至啲小朋友咁样。但系依家调翻转啦，就系啲叫做儿女啦，好尽孝啦，好有孝心啦。就超級呵護備至，出面好多病菌啊！你真係唔好再出去飲早茶啦、 啊！ 你飲早茶咧，咁樣你到時生病咧就好麻煩噶、你出去同佢哋打牌啊！你知唔知啊？啲麻雀幾多細菌啊？你知唔知啊？你每下摸牌都要用酒精搓手液搓手，即係類似係咁樣，有機會係咁發生噶嘛？ 係啊，係啊，呢一種咧，亦都我覺得有啲似叫單向式盡孝啊！即係你唔係真係企喺個老人家心入面諗啊，其實你需要啲咩咧？咁樣即係可能大。 个老人家就需要打牌咯， 系啦， 但系你就需要个老人家搓手咯， 要用翻咧佢哋嗰一代嘅人咧个思维，或者问翻佢哋嘅朋友，到底你哋平时玩啲乜嘢？ 攞个平衡啦， 系啦， 即系你话啊打牌系咪真系会传播病菌？都真系会嘅，大家都知道，如果去翻冇病菌嘅年代。 都系啦，你又打个牌，又攞啲薯片又食下，又摸落个牌嗰度，其实都相当污糟嘅。点样可以揾到嗰、那个中和点啊？即系个后生仔又觉得自己孝顺咗爹哋妈咪，个爹哋妈咪又唔会调翻转头话啲后生仔好烦啊！依家 系啊，而家诶反而而家系 over 咗少少啊，内地有个情况咁啊，或者系我哋应该关注个点，应该系父母嘅精神世界啊，即系我哋点样陪佢啊？好似阿欧或者小白咁样咧，即系你哋会得闲同佢饮下茶啊，倾下偈啊，然后平时叫佢喂，不如出去做下运动啦，你中意做咩做乜啦，或者佢真系想做嘢嘅，咪俾佢做咯，我个细艺咯，系咪先？ 开间公司， 等佢打识， 请佢咯，帮佢帮佢供 M P F 咯， 系 咪？ 唔错啊， 有能力就得咯。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啦！這个环节今日当然要请嚟啦，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同我哋分析一下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今日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Dicky 早晨啦， 早晨哦，你好，大家好啊，各位群观听众，星期五愉快。 嗯，星期五系愉快嘅。咁啊，不过咧，我哋先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先。咁啊，睇出嚟咧，美国经济个数据好似几好，因为。因为咧，点解为之好呢？唔应该用好去讲嘅，咁啊好同埋坏，睇下点去分析啦。但系通胀咧就 3.7%， 咁啊超预期，起码冇通缩先啦，继续歌舞升平先啦。Dicky 点睇啊？三大指数即刻跌落嚟，美股你点分析？ 咪就系咯，欧你都讲得啱，即系经济数据究竟咩叫做好呢？吓，咁经济数据。如果是反映經濟狀況是熾熱的時候股市跌，那究竟好不好呢？那是啦，永遠都是的啦。在現在這一刻呢，尤其是美國的經濟數據太熾熱呢，那就是會令到加息預期升溫，跟住呢令到股市下跌。那這個即是大家都明白的理論來的啦。那但是即是不要忘記啦，過去這段即是不是說很長的時間，但是講緊美國股市在整個所謂九月份呢都出現一個即是持續下跌的情況、調整的情況，咁呢個過去就解釋過原因啦。咁但係啦，去到即係踏入十月份咧，咁我其實亦都表現都相當之強勁噶喎。喂，話曬都連升成四日噶咯噃，咁終於有個獲利回吐，我都覺得正常嘅。嗱，第一就係話，首先喺而家呢一刻啦，就係好無奈生靈塗炭嘅呢一啲即係嘅戰爭，以巴嘅衝突，俄烏嘅戰事，咁其實又係沒完沒了。係，琴日都講過噶咋，就係。在而家呢一秒鐘，大家咧永遠都係嘅，即係當大家會覺得，即係疫情都過咗去啦，戰爭又係持續咗咁耐㗎啦，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咧，又唔係今日先發生嘅事嚟㗎啦，咁啊覺得對金融市場影響就唔係好大，咁當然會有啲反覆嘅，咁甚至乎咧，即係尋日我都唔記得咗啦，有冇機會講到個港股？不過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 就算你話喂，無論係個美股啦彈咗咁多，有冇機會有啲回吐咧？即係好簡單啦。如果你話即係講形態，係嘅，都已經係真係突破咗上個月嗰個調整嘅趨勢㗎啦。咁但去到一啲形態嘅頂部咧，有啲阻力亦都係正常。咁啊，記得好似都有講到嘅，就係、是、恆生指數喺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喺邊咧？五萬天線喺18,200，咁仲有保利加通道咧喺接近18,300，咁呢個位置咧，相對地阻力都會大少少。咁亦都因為咧，就上個月頭先 O 都提到啦，就是、消費物價指數無論係按月同埋按年嘅升幅咧，都係比市場預期係大一啲嘅咁樣。咁所以大一啲嘅時間咧，咁就令到十二月嗰個加息嘅預期又升温翻啲啲啦。嗱，雖然話升温翻啲啲都未過半，咁但係始終咧，即係升咗好幾日啦，已經嘅美股，咁啊借住呢一個即係加息預期略有回升嘅呢一個預期咧，咁就係令到個股市就有啲回落啦。不過咁其實尋日嚟講咧，早段咧其實先升咧後轉跌都跌過幾多下噶，到底都跌過300多，咁但係後來咧就最後又喺個美市又升翻啲喎，即係由低位嗰度彈翻少少嘅跌幅咧，亦都即係幾明顯收窄翻，即係都近一半嘅。如果以尋日嘅交易天嚟講，所以都係一個正常健康嘅調整啦，我都會覺得。咁同埋亦都係啦，未來呢段時間都係嗰句啦，由現在到十二月啦，哇！即係幾多經濟數據俾大家睇先得啦。咁所以即係嗰個，如果係當係一個情緒嘅預期咧，即係加息唔加息，加息唔加息，即係好似啲即係。好多年前嗰啲即係電影咁樣啦，女主角咧喺度好忐忑咁啊，拎住個玫瑰花掹下掹下掹下咁樣，究竟加息定唔加息咧？咁其實我覺得最後唔加嘅機會都大嘅，就如即係如果你而家問我，但係嗰個預期有所升温咧，就已經足以成為一個股市即係出現獲利回吐嘅一個嘅藉口啦。 咁啊，轉個角度咧，睇下港股方面啦。咁啊，無聊有打開報章咧，咁啊睇到 Dicky 個專欄咧個題係咁樣寫嘅，咁啊將政府出手啦，咁啊內人股咧漸入佳境啦。咁啊調翻轉頭，亦都係有事實根據嘅。點解咧？國家隊啦，即係中央嘅匯金增持四大行嘅 A 股底下咧，咁提振咗咧中港股市嘅信心啦。咁啊，琴日咧港股咧成交就真係又係 N 支支嘅，老老實實又乾升嘅啦。不過都交到345点俾大家啦。咁啊，個別四大嘅頭先講四大行咧，都有接近咧5% 嘅升幅。咁啊，都睇到咧國家隊出手嘅力度咧，都真係有喺度嘅。而咧內銀咧，亦都係散户股民咧好喜歡啦，因為即系稳定派息啦，咁有叫做国家队有支持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早一轮咧，其实内银咧都真系表现，特别系股价表现啦，真系争少少嘅。依家有冇机会疲极太耐咧 ？Dicky 交俾你多讲好嘛？唔该。 好啊，嗱，其实咧就系讲到啲即系内银股咧，琴日嘅升幅咧都相當之誇張啊！全部都近半成嘅，咁啊喺早段其實升過唔止添，有啲仲升得再多啲。咁啊嗱，頭先你都講咗啦，其實琴日都未有太多時間提過少少，就係、是、中央匯金增持緊呢個消息啦。當然，中央匯金喺過去歷年以嚟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增持內銀股。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以佢過去咧，即係每一次增持內銀股嘅時機咧，又真係幾無獨有偶嘅喎。通常係點樣咧？梗係跌跌不休，跌咗好耐之後咧，佢就出嚟鬧。嗱，鬧完唔係代表話即刻升嘅，有陣時鬧完再跌多少少添。但係歷史上高亦都會見過，就係鬧完之後再跌多少少，佢就再鬧多次，就跟住咧就見底。咁所以亦都會見過咧，就見咗底之後咧，佢又鬧喎。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如果喺從歷史嘅角度判斷，中央匯金每一次增持內銀股咧，其實有兩個原因嘅，一就是、要穩定市場情緒，而二咧就係、是、都係嗰句啦，次次咧都係一個從股值啊，又或者從即係一個即係股價角度嚟講咧，都係處於一個簡單啲講就係、是、處於一個低局嘅嚇，咁多年都係咁。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佢又出嚟啦嘛，咁即係話俾大家聽。都係要支持市場嘅情緒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從一個即係理論嘅角度嚟講咧，我覺得好簡單嘅成件事， 成件事就是告訴大家聽，現在呢爺爺都要出來了，要支持住市場了，要告訴大家聽，即係一啲內銀股要開始增持啦。咁大家可能會唔係喎，四億幾錢嘅啫，好少嘅啫。如果以中央匯金嘅資產規模，仲要佢咪就係內銀股嘅最大最大嗰個控股股東咯。咁如果用呢個角度嚟講係，咁但問題係陸續有嚟啊嘛，即係話而家只係第一日第一次，咁跟住嚟緊喺未來半年都繼續可以增持啊嘛。不過咁，即係如果以尋日嗰一棍大洋燭咁樣全部升爆升曬上去，即係近或者超過半成啦。嗱，唔好忘記，尋日亦都留意到嘅情況就係啲香港內銀股係啦，就升得好誇張嘅升幅。但係咧，反而 A 股嘅升幅就冇咁多，大家就會諗啦，唔係增持 A 股咩？點解升到 H 股嘅？嗱，亦都好簡單嘅呢、這個概念就係，因為喺香港咧嘅 H 股咧，普遍比起內銀嘅 A 股咧，都有個比較大嘅折讓。即係香港講緊咧，已經係三倍領市盈率，就差唔多八九厘息。咁但係內地嘅 A 股咧，即係如果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嚟講咧，就個股價咧就高啲嘅，咁所以咧佢哋嘅息率咧亦都冇咁高喎，咁所以通過呢一個港股通嘅機制，內地投資者亦都會覺得，喂，咁既然買得 A 股，咁港股又平啲，咁點好啊？咁梗係落嚟買個 H 股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反而都會係利好咗 H 股，即係特別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嘅股份嘅股值啦，令到大家市場會未來睇得翻正面啲啦，亦都解釋到點解尋日就係個 H 股升得仲多過 A 股，明日買 A 股。但是为什么升 H 股？因为 H 股就已经比 A 股有个好大折让，所以未来的北水都会建基于这样东西，可能都会继续流入来香港的这个 H 股的。那所以呢，就是 A 股继续要买的时间呢， H 股那个提振的作用更大了。不过就是即刻要讲个不过，就是昨日呢，我自己在中午做直播啊，或者即是做访问啊，都讲哇，但是这一棍大洋燭咧，就已經令到即係四大國嘅商業銀行嘅股份咧，係出現一個都幾嚴重超買嘅情況。係佢哋啲形態都突破曬，咪建行啊，成個小型頭肩底突破，即係全部都係真突破嘅形態。但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作為一個長線投資者，哎呀，之前咧又藍鐵我又未買到，咁而家係咪即刻要破佢啊？喂，咁永遠都有亢奮嘅氣氛嘅時間入市，就梗係唔係正確。咁所以咧，我就即係頭先歐話睇到報章，即係我嘅內容講，咁即係簡單一句啦，即係要話俾大家聽嘅操作嘅技巧就係、是。昨日究竟唔追啦，咁但係問題係昨日唔追之後，你話今日會唔會有機會有啲回吐呢？如果有翻些少嘅回吐嘅，咁就當然啊，又去翻啲即係主要嘅突破咗阻力啦嘛，咁阻力就成為支持啦，落翻少少咧，可能就大家就可以再買過。畢竟始終即係內銀，雖然你話喂息差會收窄喎、哦，咁都叫做預咗噶啦。喂，啲即係不良貸款可能即係都會有機會增加喎、哦。都呢件事都係叫做預算埋啦，否則都唔會落到去即係得個三幾倍嘅呢個市盈率，而成八九厘息嘅股價都唔彈啦。咁但係而家就真係起住一個比較正面嘅作用。但係都講啦嚇，匯金公司曾經一路增持之後咧，個股價都係沉寂多幾個月先至即係谷底回升咁。所以即係講緊而家喺呢一刻入市喺一個低谷，但唔代表一個絕對嘅低位。咁而尋日爆升完之後咧，未有貨記都即係適宜就係略為起碼都等個回吐下先咯。 係投資者梗係想摸底入啦，但係邊度先係底咧？好似頭先 Dicky 話齋啊，咁大家就有機會要慢慢觀察啦。咁啊，Dicky 最後同我哋跟進埋指數啦，上翻去18238點啦，有冇機會咧步步進逼上到去貪心啲啦，18000點啊以上，18500點得唔得？定还是18300點留下个阻力位都几大呢？ 是啊，我就觉得18300的阻力都几大，同埋呢一个睇法都系过去呢一两日讲噶啦，已经因为冇啊，你真系一路突破咗20天線，你试到保利交通到个顶，好正常，都系有啲回吐嘅。咁所以咧，我觉得有少少回吐系正常。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坐一坐翻落嚟，可能喺18000咁叫做整固一下，咁都有利于成个即系十月份嘅市况发展。即系毕竟唔好忘记旧年嘅十月份系全城哈佬位由头跌到尾噶喎，咁即系今年已经可望系扭转成个。即係話舊年十月份嗰個即係大跌市嘅局面，咁其實已經係算係唔錯，所以喺18300水平，我認為有阻力，需先要 一個獲利回吐式的調整下，因為畢竟啊，真係如果講由絕對的近期的低位，即係接近萬七彈上嚟，其實都唔係升得少噶啦。係啊，真係唔係升得少，因為如果以17000点嘅基數嚟講，反彈翻1300点咧，個幅度都唔係細，所以預咗要獲利回吐少少啦。咁但係希望亦都有相信，就係個港股都有望已經係即係叫做觸底回升，否極泰來啦。 好啊，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今日多謝曬 Dicky， 下個禮拜唔再同你傾偈。Happy Friday， 拜 拜。 你话过要伴我读雨果，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发过先知险阻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再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追的梦已给摧毁，既然失 Jeffy 魏俊生的失約巴黎，跟小白和同船仔咧傾下呢一個啦。嗱，禮拜五唔好淨係講股票，講下機票咁樣嚇。咁近排咧都睇到好多平機票咧又出動咯，咁啊，包括咧有嗰啲訂機票公司咧就十週年紀念啊，早兩日咧就話買一送一萬谷咁樣，我又撳咗入去啦。其實即時撳，仲要撳啱10点冇嘢做啊，都冇嘅其實。係啊，其實都冇呢件事發生嘅，係啊，好夢幻啊，海市蜃樓嚟嘅呢一件事係。 咁奇怪？ 係啊，咁反而咧，我就撳入另一間航空公司嗰度睇咧，就有啲廉航咧就做緊啲優惠啊嚇，咁、 去首爾睇紅葉咁啊。大概咧，即系嗱，张机票咧就真系唔贵嘅，单程飞首尔咧，程飞首尔220蚊， 咁平， 年税咧来回咧1300蚊啫，仲有得包15kg 嘅行李， 15kg， 系啊，1300蚊飞首尔， 你边度够啊？15， 再谂咯，再谂咯，叫朋友，佢朋友多系咪先？ 我仲有朋友一齐去噶嘛， 我见佢， 好似冇乜几 去深圳都几个。几个仔仔同佢一齐去噶嘛， 我都见到， 有左右互发嘅， 又拍晒手 嗰啲金融小说杨佐士啊，嗰啲 即系来自《孤王朝马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巴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法国全国多地发生反犹太人袭击。内政部长宣布禁止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示威，指这些活动可能扰乱公共秩序。不过示威者未有理会禁令，星期四晚继续有几百人在首都巴黎示威，示威者高叫口号，指责以色列是杀人犯，总统马克龙是帮凶，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有13名国民在哈马斯突袭中丧生，另外有17名国民包括4名儿童失踪。他说政府会竭尽全力确保人质获释，并会确保所有国民的安全，又呼吁国民团结。在本港警方根据情报，昨晚在油麻地拘捕八男三女，年龄介乎28至49岁，涉嫌非法集会。经深入调查后，其中三名被捕人涉嫌同星期三晚在深水埗发生的伤人案，同埋昨日凌晨在屯门发生的纵火案有关，行动仍然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前晚九点几，一名48岁男子在深水埗医局街98号对开，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头手和膊头受伤。他自行搭的士到广华医院接受治理，疑凶就逃离现场。上水天平村发生爆炸案，疑犯怀疑从高处堕下身亡。警方在昨晚10点几接获天平村天喜楼一名36岁男户主报案，话单位怀疑被爆窃，之后再接获大厦住户报案，指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大厦平台。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名46岁男子曾经在那里一个单位进行爆窃，其后在大厦外墙攀爬期间失足堕下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在死者身上起回一只约值2000蚊的金戒指，相信属于被爆窃的单位。日经平均指数报32377点，跌1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09美元，卖出1871.5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79，瑞士法郎0.908，加元1.368，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啊，咁先讲翻咧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嗰龙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苑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恒丽苑。咁揸车朋友想避过呢段挤塞咧，可以如果喺屯门公路一出咧，就靠左落翻去青山公路，咁就可以避过咗呢段嘅荃湾路挤塞啊！就系屯门公路一出就靠左落去青山公路，唔好转右落去荃湾路咧，就可以避过呢段荃湾路嘅挤塞。咁另外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近住马闪牌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朗日峰啊，就系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朗日峰。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新楼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排到去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由蝴蝶谷道至到泽安村一段咧就慢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喺大埔教老围。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喺大埔仔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咧，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0号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个个减肥，唔通个个都知咩叫减肥咩？ 早运动之后咧，其实你出咗汗，促进咗你嘅新陈代谢，经络又疏通咗嘅话咧，其实不论你系水肿又好，肥胖都好，其实都会改善到嘅。 系， 但系问题点解有啲人咧越做身体越差咧？其实就系因为咧佢哋做运动嘅方法、强度、频率或者咧饮食上面失调。 要知道中医师点样教你正确嘅瘦身方法，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国剧830原委大院， 郑三作为中间人，想帮在光明苑开连锁火锅店的老崔解决营业执照的问题。 俊哥，他就是想找个机会，找个好码头拍一拍，认识一下人。 不，识你那就够晒了，识我有鬼用咩？ 但傲慢的刘亚军又埋不埋他账呢？ 国剧830 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二 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今个周末就一齐睇一套周润发嘅电影啊！ 发哥，好嘢，好嘢，威咗呢个南韩电影节啊！之前系咁样， 最近亦都有好多喺个记者会上面嘅一啲嘅精彩 言论啦、 剪辑 系 啦。你讲我想捐钱噶？ 系啊， 系啊，我老婆想捐咋？ 嗰啲钱我搵得好辛苦噶。 不过对于香港电影嘅寄语都系发人心醒嘅。咁啊，中意电影嘅你应。应该会可以作为参考啦，同埋继续努力加把劲啦。好，喂，转个角度揾套法哥嘅经典出嚟睇，就真系好多， 好多哟，好多。咁啊， 船仔先啦，你最细个你会睇周润发边部戏啊？吓， 我咧好中意睇一套戏啊， 做咩啊？ 叫做无双啊， 哦，无双， 嗰套就唔算。近期少少嘅， 都經典，係啊， 經典啊， 好中意， 好中意，因為估唔到後面個結局係咁樣啊嘛。 係啊，有少少 twist 啦。咁當然有啲朋友話：喂，咁似非常嫌疑犯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即係非常嫌疑犯又唔係用鈔票嚟做包裝啫。老實講，我覺得嗰部戲都令郭富城個演藝力度再提升啦。 因為你好睇啊，真係 你同發哥困咧，又有第二啲火花出咗嚟咯，係咪先？當一樣嘢做到最極致，就係藝術咁樣，係咪？咁啊，將啲犯罪嘅嘢包装得好靓嘅，成日都系，即系你明明系犯紧罪噶嘛，将一样嘢做到极致就系艺术。咁呢个当然系电影嘅对白啦。我都好中意无双，其实几好嘅一部电影作品。 我都好中意，其实睇落去嘅时候都好有深度啊。喂，但系如果你话咧，睇一套嘅话咧。不如咁啦，將一套變三套啦，唔係賭神系列啊，唔係賭神系列，反而咧就揾翻個發哥咧就去荷里活嗰套咧，其中一套啊，《加勒比海盜》 嗱， 咁你又睇翻之前嗰啲咧，一氣呵成，跟住先至去到咧就係呢個《魔道王：終極之戰》，咁啊發哥就出場啦， 係啦，好睇好睇，我都覺得 係啊，你估唔到咧，其實演員喺即係就算係一啲外語嘅系列上面。那个发挥完全是无阻 啊！呢 样嘢咧，除了在发哥上面见到咧，另外就梁朝伟都好感受得到。 系啊系啊， 呢样嘢真系睇到他哋嗰个功架非常之强劲， 跨语系嘅啲演出啦， 系啊，系好难噶吓，因为你一跨语系嘅话咧，系完全两回事嚟噶。 咁啊， 成个 mindset 都唔同咗，入戏过咁样， 好好嘅。其实有啲串流平台咧，依家有直情有啲名嘅系列啊，譬如你中意睇Stephen Chow 咁先算啦。即係史蒂芬周，大家都知邊個？周星馳咁佢就直情有一個系列，就係史蒂芬周，即係周星馳系列咁樣。咁你一路睇咧，其實可以廿四小時狂煲周星馳啊！ 但周星馳又真係好好睇。 係啊，咁啊，當然亦都有周潤發系列啦。咁可以廿四小時狂煲周潤發啦。我就中意 廿四小時睇唔睇得曬？你估佢哋 睇唔睇啦？一定睇唔曬。特別係發哥啦，你邊度睇得曬啊？即係佢嘅影視作品，簡直 係影視作品。如果唔係淨係電影嘅話，都唔知要睇幾耐。 冇錯啦，咁樣咁所以。我鍾意今年套别叫我赌神啦，係呀，咁大家又可以睇下譬如新啲嘅周润发嘅演出啦，点样将佢80年代嘅一啲幽默感带到嚟依家好似跨越时空嚟到2023年呢，都可以用嗰种幽默感去散发嗰个笑弹啦。氹你笑嘅周润发呢有十多年少睇咗啦，因为都英雄本色，自从开咗枪呀，自从去咗做龟仙人之后呢，大家就少啲见叫做嗰种港式，譬如我哋睇《精装追女仔》嘅周润发嗰种笑啦，其实《精装追女仔》周润发都好，《 精装追女仔》扮狼叫真系好经典嘅，其实 好啦，嗱咁讲住咁多先啦，今日好多环节要出啦吓，呢个时间咧听下砖头话你知先啦。 船仔平时都几鍾意戴首饰㗎喎。不过究竟第一款嘅首饰係由乜嘢整成嘅呢？点解突然间古人会开始戴首饰？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This ain't a game when you're trying to own me. No other thing you do but think about me. And it's a night when I dream about wishing was a fight in the light. I can see the signs of so many lies. All the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 they all faded.I'm sorry. 来早起新石器时代，我哋嘅祖先已经有首饰噶啦，不过唔系用金银宝石整，而系用贝壳去拎去打窿，再串起嚟整成颈链。一班史前史学家就估计，佢哋系因为觉得戴住呢一啲首饰系可以四处炫耀，有一个象征住自己地位嘅意义。而近年嚟，科学家喺南非同埋摩洛哥嘅一啲洞穴入边揾到贝壳首饰，经过咗七年嘅检查之后，发现呢一啲嘅首饰可能已经有75,000年去到82,000年嘅历史。最惊人嘅系喺以色列嘅地方，甚至揾到一个可能有135,000年历史嘅贝壳首饰。当然啦，制造首饰嘅技术亦都慢慢进步。喺5,000年前，金、银铜等等嘅贵金属已经开始用喺首饰嘅制作上面，而去到古代，金匠业更加发展起嚟，令到首饰变得越嚟越精美。不过回想翻呢一啲打咗窿嘅贝壳颈链，其实都可以话我哋嘅祖先已经系一个非常出色嘅艺术家啦。 若世愿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愿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睡意， 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长下次即使担心没靠意，共勉之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要轻视建议， 越错越极致，越令我怀疑，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 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要睿智 咁啊，好喜欢嘅一首作品啊，嚟自侧田啦，加上啦 Kirita 啦，同埋 Des 啊吓嘅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一律建议分手》。依家一齐听一节《晨光警声》啦。 晨光警声。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 Philip Sir 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的。今天同大家介绍一下公共关系部最近一浪接一浪的警队宣传。Philip Sir 早晨。 早晨啊小白，各位听众早晨。喺喎，小白，唔知你有冇关注咧？喺礼拜日啱啱闭幕嘅杭州亚运咧， 梗系有啦！香港运动员用汗水喺杭州亚运啊，带咗八金、十六银、二十九铜，总共五十三面嘅奖牌翻到嚟香港，总奖牌数仲打破咗历来嘅纪录添，绝对值得庆贺噶！嗱，好多人咧就因为亚运热潮啦，做多咗运动同留意多咗同运动有关嘅资讯添啊！啊，警队咧好似都把握住呢个运动热潮，喺杭州亚运会期间推出咗一本叫做《警察杰出运动员访谈录》。 哇，小白你果然好细心啊！相信你都系运动爱好者嚟噶。警队咧就喺上个月27号推出咗我哋新一辑嘅《警星特刊》，体能有限，意志无限，警队杰出运动员访谈录啊！而呢本特刊咧就记录咗我哋警队里面咁杰出嘅运动员点样同运动结缘、奋斗过程同埋对未来嘅期许等等。 体能有限，意志无限呢句说话咧，我觉得好有意思啊！有冇啲乜嘢出处噶？ 呢句说话咧，其实系喺警察学院受训过嘅警务人员都好熟悉嘅，因为每当喺体能课就嚟支持唔住嗰阵，我哋个教官咧就会讲呢句说话去勉励我哋唔好放弃，要挑战自己，令自己变得更强啊！而呢本嘅特刊咧，正正就系访问咗一班喺警队里面表现杰出嘅运动员。有一啲仲要系啱啱喺最近嘅世界警察及消防运动会入面勇夺殊荣嘅添，佢哋每个故事都精彩励志，希望大家啦睇完之后会有所体会，积极参与运动，锻炼意志，开展更健康嘅人生啊！ 咁如果听众想睇呢本特刊，应该去边度揾呢？ 呢本特刊咧会透过唔同嘅渠道，例如康文署嘅运动场同埋体育馆、公共图书馆度派发。而且特刊的电子版已经上载到警务处网站的警星网页，大家现在上网就看得到的了，喜欢运动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Hey, Philip Sir, 讲开又讲啊，我记得前排翻工，我见到你们有些警察运动员都来到我们港台这里录影，是不是都是跟宣传运动有关的？ 冇错啊，小白，我们警队的杰出运动员早排都接受你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31节目港台体坛123的访问，除了宣扬运动之外，亦都带出一个信念，相信坚毅不屈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运动员这个精神和警务人员的特质其实是如出一辙的。 听你这样说，其实运动员除了参加比赛之外，他们的特质都很适合投身警队，加入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你说得对啊，小白。而为了令更加多人了解警察招募的详情和资讯，公共关系部和警察招募组就首次联同两间电视台制作介绍警队招募的节目。节目一连十集，每集有三分钟和大家介绍有关投考警队的有用资讯，当中包括投考贴士、学堂训练、学长计划和福利等等。另外亦都会介绍警队的宝石计划和多种族招募政策等等。而第一集呢，在今年的8月14号已经正式播出，有志投考的人士记得要密切留意收看了。而且还可以在警队 Facebook 和 YouTube 看已经播出了的集数。 那你们的宣传真的挺全面，不单止电视有宣传，连埋社交媒体都会有覆盖。我知道你们近期还开设小红书和 WhatsApp 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可不可以都介绍给听众知道呢？ 当然没问题啦。为了顾及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倾向的用户，香港警察在6月20号正式开设小红书官方账号。小红书是近年兴起的社交媒体平台，香港用户的数量亦都持续增长，希望透过这个年轻有活力的平台接触更多市民，无论是香港用户、内地来港工作、求学或者是内地来港的旅客，都能够透过香港警察的小红书攻略获得防骗、防罪信息以及其他实用的警务资讯，了解不法之徒各种伎俩，对可疑人士或事件提高警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懂得尽快报警求助 了。那你们的 WhatsApp 官方账号一定是为了顾及很少玩社交媒体的市民啦。 你说得没错啊，小白，香港警察 WhatsApp 频道 在10月1号配合国庆日正式启用，希望透过这个新频道接触更多市民，就算不玩社交平台的市民，只要有用 WhatsApp 都可以收到警方发布的最新最实用的防罪和警务资讯。 我相信 WhatsApp 都是香港市民最常用的沟通平台之一，那应该怎样才可以找到和追踪你们这个新平台呢？ 大家可以在 WhatsApp 界面下方的最新消息分页入面，可以搜寻香港警察，就可以找到香港警察官方账号和追踪到的了。提一提大家，频道名称后面有绿色星形加上白色剔号的，才是经官方认证的频道，千祈不要去错啊。 新开设埋小红书和 WhatsApp 平台之后，香港警察现在有八大社交媒体平台，名副其实在线上线下全面覆盖，照顾不同语文需要的市民。那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宣传是专门提供给小朋友的呢？ 当然有啦，学处长话斋，青少年的防罪工作是需要由细做、持续做、一起做，所以小朋友是一个我们很着重的防罪教育对象来的。而为了令到宣传更加有效，我们运用了警队的防骗吉祥物提子，它得意可爱的一面加上生动有趣的方式去讲解骗案种类，拆解骗徒手法。我们由上年七月起已经开始同电视台合作，在儿童节目时段里面播出提子小剧场以及提子动画廊，去到今年十月已经播到第三季的了。 提子咁得意可爱嘅造型，我相信不论系大人定系小朋友咧，都会非常中意嘅。不过会唔会有啲家长唔中意小朋友睇电视，咁啲小朋友咪睇唔到提子嘅防骗资讯咯？ 哦，小白你提出呢个问题都果然非常之细心啊！咁当然啦，提子都系非常之贴心嘅。啊，头先提及嘅提子动画廊咧，系会制作成绘本，以实体书本形式呈现。书入面包含了防骗故事和小游戏，等小朋友在看书期间都可以从游戏中学习，引起他们的学习防骗知识的兴趣，并且是跟家人分享的。第一季的绘本已经在今年一月派发到超过500间小学，我们还放了绘本在公共图书馆给小朋友借阅，而电子版也都已经上载到警务处网页、教育局网页以及少年警讯应用程式，方便小朋友更加容易阅读嘛。而第二季的绘本亦都已经在9月印制完成了。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季是以正义守护联盟作为主题，所以入面不单只有提子，还有很多不同的警队吉祥物一起提供防灾灭罪的信息。 果然是考虑周到啊，而且咧仲安排得非常非常窝心添。提子咧我就好熟啦。咁正义守护联盟又有啲乜嘢吉祥物噶？ 提子当然就系正义守护联盟嘅其中一员啦。至于其他成员咯，我卖个关子先。因为咧各位听众啦，系有机会喺我哋线下嘅实体活动亲自见到佢哋噶。 我都好有兴趣见识下。咁喺边一度同埋几时我有机会见到佢啊？ 如果小白同埋大家想见到正义守护联盟嘅话，就要去到我哋举办嘅好市民奖巡游展览啦。好市民奖励计划由1973年推行至今已经50年，表扬积极协助警方防止或侦查罪案、逮捕罪犯或协助保护生命嘅好市民。而颁奖礼之后咧，就会喺唔同嘅大型商场入面巡回展览，而头三站咧已经分别在今年的3月、7月同埋9月展览了，而第四站将会是10月19号到25号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入面举行。欢迎各位听众到时来到现场同一众正义守护联盟成员见面的。 那我都要 mark 定10月19号到25号去到沙田的商场参观下先，可以呢就看看你们的巡回展览。Philip Sir， 今天真的很多谢你上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警察最新的宣传资讯。 不用客气啊，小白。提多各位听众一次先，警队八大社交媒体平台线上线下全面覆盖，360度全方位为市民提供最快最新的防骗和警队资讯。大家记得要紧贴警队平台，同时将防骗的信息分享给身边人听。 多谢 Philip Sir 今天上来跟我们分享一系列警队公共关系部的最新宣传工作和新社交平台，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啦。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跌啦，跌173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跌85点啦。港股点睇？哇，港股 ADR 都跌几多？跌326点啊吓。咁啊，至于贴士啲啦，咁啊，港股喺新加坡嗰边嘅期指咧就低水290点，睇嚟有冇机会企得翻喺18000点噶？定还是今日咧啊一开出嚟咧即刻穿一穿个18000啊？转个头咧，股票市场嘅资讯咧就。就再同大家 update 啦，不过呢个时间咧，1872388咧等大家打嚟， 系啦，咁啊1872388，咁啊大家如果望住个股市唔知谂咩好嘅话咧，就不妨打电话上嚟分享一下你同你屋企人、朋友或者情人嘅一啲重要时刻啦，例如系生日啦。结婚周年啦，系啦，咁亦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翻上嚟嘅1872388，咁今日咧名额有一位，转头半小时之后咧就可以播你出街噶啦，1872388神光 Morning Call。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大壮开咪入边，当然电话入边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唔知道又有啲乜嘢风风雨雨咧？小犬啊变疯犬走埋啦，照道理都应该冇乜嘢啦。 冇乜嘢啦，连个学生都揾得翻，真系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系咯，咁啊，真系，好似佢妈咪讲神迹啊，真系。 系，呢个真系神迹。 吓，咁你话如果系法律嘅事情咧，就呢两日啫，有啲比较闹得热闹啲啊，即系个法律界，因为我都收到唔少啲口信、短信咧。 系。 咁其实报纸都卖咗啦，就有一种民事诉讼啊。 嗯。 咁啊，有个女律师咧吓，睇翻啲状纸啊。 嗯。 咁就系咧告个男律师。 系。 咁两个当时都系啲好知名嘅吓，系咪国际级嘅、即系律师行咧，即系啲咩银圈啊、金圈啊、钻石圈嗰啲咁。咁而且内容啲情节咧都好多嘅。咁不过就因为始终佢哋有个诉讼啦，咁啊同埋都呢啲嘢都。暂时我哋不如唔使讲佢住啦，因为仲有第二啲新闻啊。 哦，系、哦，今个星期你话有关于法律啊或者争议嘅小风波，其实都唔少噶。 系啦，有单都唔知系小风波，可能大事情啦。咁啊，有人投诉呢啲乜咩乐园咧，掟银仔啊，即系话掟街砖咁啊，就话成日都唔中咧。 嗯， 就认为嗰啲街砖有问题咧，就报咗海关。 哦， 话佢违反呢个商品说明嗰啲条例。 哦，系、哦，好似听闻过咧，佢哋仲搵过佢哋嗰啲资深员工出嚟又抌过，又真系好似又唔系抌到咁样噶噃。 系咯，你讲我系掟街砖咧，我就以前咧儿时啊嘛，即系细个时咧去。麗苑啦，而家就冇咗啦。 系啦， 好多时见到啲大人都叫掟咩掟香口口胶， 咦？似乎大众咪你前掟嗰个街砖，小弟都有掟过噶噃。 我就嗰阵时要啱啱个头过到嗰张台噶嘛，好似砸推圆球咁样掟出去啦，咁但系冇自重啦。咁以前都系话喂嗰啲界咧好阔嘅啲银仔又好难唔跌落去咁啊好难咧即系平躺平啊嘛喺翻个街砖上面躺平咁赢嘅机会都系好细嘅 系 仲有掟嗰啲好似系唔知斗零定一毫啊而家好似冇斗零噶啦 而家冇啦而家一毫子但系都冇人理啦一毫子 系咯咁啊有啲节日咧好似有人会用咁啊嗰啲人唔好提住啦。咁但系咧就好似系用啲代币啦， 系 咦？呢啲代币冇人炒嘅。 咦系？呢啲代币啊，不过代币佢哋有阵时中意玩嗰啲 game 之后咧，变下变下又变飞仔噶嘛，跟住飞仔又即系换礼物咁样嘅。 系，咁佢有佢自己嗰、那个流动嘅范围啦。 咁啊，即系如果呢啲有得炒嘅，落完又开心啊，引多啲出嚟咧，发达啊。 系，咁啊变虚拟货币噶 啦 噃。 系咯，咁讲到咧就话，咦呢啲如果话掟唔到啊，赢嘅机会低，咁、认为对方系呃嘅话咧，咁啊即系用即系早几年咧开始生效一三年。啊！啲叫商品说明咧，括弧就不良经商手法啦。咁里边其实针对好多嘢嘅。卖嘅产品啊，又有即系货物啦、亦都咧服务都包括噶喎。 咦，系、如果你嗰度写到明就系有呢一个服务嘅 A 嘅，你又变咗 B 嘅，即系正如以前都有个广告啦，就话到啊，我亚洲碟炒芥兰，诶、哎，先生。菜心咪仲好食，咁好似唔系好对版、啊。 嗱，咁啊真系可能单单按啲事实咧，都由执法者甚至上到法庭咧去定夺啦、因为用嗰啲字眼咧，法律上嘅字眼咧，就系啲形容式嘅，即系话咩误导性嘅遗漏啊，威吓性嘅商业营业手法啊，咁啊一用啲利啊，即系钓鱼嗰啲咧吓，引诱式嗰啲吓，利诱式嘅广告宣传啦、有啲仲系氹咗你啊，先啊氹你，跟住变成销售啲行为啊，仲、有系好唔不当咁接受付款，即系可能叫你买十次一百次嗰啲咧，买完间铺唔知去边嗰啲，咁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叫做中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呢啲咁嘅如果系掟银仔啊掟街砖都被质疑嘅，咁我谂好多网民听众都会好快就谂到话咁啲夹公仔机嗰啲，使唔使个老细每朝早啊要试试个钳，钳唔钳得起咁先至俾佢开工咧？ 系、坊间咧有啲即系夹公仔机嘅迷思咧，就直头话到你夹得多都唔中嘅话，夹唔到咧。咁啊，传说啦，就话你可以叫啲工作人员，喂，我夹唔到，佢又摆个好啲嘅位俾你夹嘅。 哦，有啲咁嘅 调 动嘅， 呢个世界上有啲咁嘅套路噶。 哦，咁即系顾客永远是对的。 吓，咁啊系啊，财主嚟噶嘛。 咁好过人哋要报官啦，嚟到到时啊，老细要打开个玻璃睇一睇个夹够唔够力而且如此类推咧，好多其他嘢都可能系受到质疑嘅。咁你又当然啦，如果你有产品有问题就简单啦。 系啊系啊， 你真系买狗佢俾只猫你嘅。 系啊，完全两样嘢系啊， 咁唔啱嘅，佢唔可以误导你。嗱呢只咧系似狗嘅猫咁吓，你要唔要啊？唔要咧就乜乜咁咧就威吓性啦吓，或者你买咗只。猫翻去先啦吓，咁迟啲佢变狗噶啦，咪呃佢。 呢啲都真系信嗰个都真系好大件事啊！ 系咯，咁有啲咧就过往其实一牵涉到呢啲咁嘅有啲幸运成分或者机会嘅咧，其实如果攞上手咧，啲刑事律师咧，我相信都第一 check 啊，等阵 check 咧。究竟会唔会系触犯到譬如赌博条例先啦？因为 系啦系啦 ，contingency 啊嘛，你知有好多纯粹抽奖嗰啲，以前冇咁多豁免咧，都系整翻条简单问题问下咁嘅样。 咪系咯，即系譬如买彩票咁，你买咗实中噶，十万实中我都买啦。 系咯，咁啊虽然如果你话抽奖啊，嗰啲抽咗出嚟问问题啊，咁啊旧底都好似有一个好耐噶啦啊，嗰、那个以前大台嘅节目咧都闹出咗个。小风波嘅，咁一个巨轮咧，成日推噶嘛，咁啊推极咧，哇，嗰度唔知成百几个 number 都好难推得中啊嘛，你买啊，你买三廿六咁啊，推极都系去唔到三廿六，咁点知有次有个咧推中咗，咁啊问呢个问题，嗱，如果中嘅话咧，当时都有部咧大和国嘅汽车嘅，咁啊好大奖噶嘛，嗰阵时叫做 系啊。 个问题咧，原来就系问佢，我都唔记得系唐宋元明清边个朝代啊？某种货币嘅名称，真系随便史学家咧，未必答到噶嘛。 系咯，嗰啲真系好难、啊。 咁嗰位幸运观众啊，梗系答唔到啦。咁嗰个四个碌咧就继续原封不动，唔使俾人拎走啦。 哎呀， 第二日咧就俾人闹到咧，即系。而家啲詞語係咪叫鬧爆啊？咁啊， 係啊，係啊，咁啊離譜嘅，你就轉到你就要答條問題啊嘛，咁鬼心，你即係50/50啊，打電話你都俾人選擇下。 係咯，咁啊當時唔知啊，當時就未有咁多法例咧，冇人去報官啦。今時今日就危險啦。 今時今日。 咁但係如果你話牽涉到啲服務或者產品咧，又第啲問題嘅真 係。係，又有。 咁你服務嘅嘢，咁你啲人走去服務有好多種啊，形形色色咁，咁佢話去去做按摩咁樣，啲手法唔正宗啊，即係唔啲力水唔啱，係咪可以都話佢不良經營啊，銷售？ 係喎，我叫佢揼個湧泉浴，佢係咁追我太陽浴雲精嘅，咁啊真係唔啱咯。 係咯，嚇會唔會即係要研究一下係咪屬於疏忽咧嚴重啊？即係專業不疏不專業咁嘅樣。 係咯。 咁再讲下咧，就谂下，咦，而家咪啲代言人都惊到震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咁究竟如果啊有啲不良经营嘅手法，咁跟住又有代言人咧，就捞埋落去，咁会唔会又认为代言人都有呢个刑事责任咧？ 系咯，如果你话买只种翻嚟嘅，原来入边只种入边有啲古灵精怪馅喺度，啊咁啱我又系代言人嘅，之前仲有整过嗰啲唔知咩优惠码，有咩拎啊？哇！我而家都腾腾震， 系咯，你唔好讲啲财经嗰啲产品啦。假如嗰啲话普通，佢话啲啊呢只牌子嘅鱼蛋啊，系嘛，好弹牙嘅咁样，哇，食到嚓嚓声，喺个广告上面就咁做， 又话可以打乒乓波咁样。 结果诶、哎、有位啊少妇啦，唔好叫师奶啊，咁买咗翻嚟，哇，完全都唔系嗰回事嘅咁样， 淋嘅， 系啦咁。咁啊，睇下日子有冇過期，係咪誤導性嘅遺漏啊？定係啊呢個利誘式嘅廣告宣傳咧？咁咁若然係咁，可能捉翻啊代言人啦咁樣。 係、哦，可能阿少婦都係本身見到某個代言人咁靚仔，佢啊真係拎住粒魚蛋去打乒乓波，殺冇事啦。於是乎佢先買嘅、哦。如果係咁嘅話，代言人好似真係有啲責任、哦。 咁啊咁出名嘅人，於是啊大眾信佢噶嘛。 嚇！ 咁可能從一個角度嚟講，就係嗱，佢自己身為咁即係多人識嘅人咧，都知道講句嘢咧，會好多市民受影響嘅。咁所以佢自己不如都應該俾個責任佢去釐清呢次國內啲法律啦。啊，即係知道隻產品係咪得嘅，係咪真係好似宣傳語句咁啊咁嘅形容，先至好去賣廣告，否則嚇會負上刑責。如果咁樣講嘅話咧，咁可能啲出名嘅人就第一就唔制啦，即係做呢啲，同埋佢會話：喂，咁嗰啲冇咁出名嗰啲點啊？嗰啲冇事啊，唔啱嘅喎，咁啊，即係應該嚇誒。即係與庶民同罪， 係啊，啱啊，啱啊，啱啊！ 庶民就同翻名人都要同罪先得㗎，咁。 嗯。 今日冇人，即係講得衰啲叫咩 ？Kelly Frame 冇人願做。 咦，係喎、 啊。係、啊、我點知？就算我睇過你間廠啲生產 OK 嘅，喂，到時拎出嚟賣嗰啲量產嘢，我哋冇辦法擔保㗎喎。 哎呀，咁做代言人要醒啦！就算自己試嗰啲產品咧，自己點都 keep 翻啲版喺度喎。 啊，咁可能立法者啊，不如分開啦嚇，嗰啲牽涉到重大嘅啊財政付出嘅，咁樣買期貨啊，買期權啊，即係炒鍋輪啊嗰啲就要有個限制啦。咁但係啲市民又可能覺得，喂，食物都好重要噶，冇搞錯啊？啊，嗰啲代言人唔使負責啊，咁樣樣。啊，咁你如此種種咧。就等下咧，有冇啲有心人去立法嘅时候，谂下点样作出一个管制啊？ 哎呀，咁我哋又等下啲法律上面嘅跟进啊，或者改进啊、改革啊，咩都好啦吓。咁啊，睇下会唔会嚟紧嘅时间咧？而家先有个部署就系代言人咧，先审慎去到接呢啲作先。 啊，个目的都系想保护翻、保障翻市民嗰啲安全啊、福利啊，等社会健康啲嘅啫。 啱啊，啱啊。好，我哋今日就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咪。 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花生嘅咧？嗱，我讲紧嘅系真系食得嗰啲花生啊吓，我自己咧都几中意食嘅，剥花生咬下咬下咁样。咁原来花生嘅皮都可以废物利用，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原来系可以攞嚟做人造皮革啊！日本最近就有一间公司利用花生皮嚟到去制造人造皮革。用15公斤的花生皮就可以製成闊 90cm 長100米的花生皮革片，而製造出來的皮革片大概是有1毫米那麼厚，做到不同的日常生活用品，就好像是汽車和餐廳的座椅等等。 由于花生皮本身自己都是啡色，所以就不需要用到染料，就可以用翻花生皮本身的颜色，那就可以确保到花生皮革的品质是可以统一了。其实花生皮革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花生皮革没有特定的尺寸和形状上面的限制，而且它是植物纯素的皮革。现在欧美其实都流行用纯素皮革，希望之后都可以见到多些有关花生皮革的产品出现。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心甘情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 ，Happy Friday 啊！我哋请埋阿昌出嚟讲声 Happy Friday， 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各位 ，Happy Friday 啊！ 今日咧7:35嘅晚上有咩睇呢？ 今晚港台电视31带俾大家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参访团嘅下集。咁大家如果有上个礼拜五咧都有睇过呢、這个。上集嘅話咧，大概都知道講乜啦。咁就係、是、話說就係、是、我哋有50位嘅香港嘅中學同學仔啦，就跟住呢個外交部主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搞嘅一個北京廈門參訪團啊。咁啊過去咧，啱啱呢個暑假咧，就跟住我哋嘅領隊主持人阮仲陽啊 Brian 咧，就去咗北京玩嘅。咁啊上一集就帶大家睇完北京之外咧，之後咧咁啊好好玩啦。咁啊嚟到今集下集就去廈門。咁啊，點不知咧？廈門咧，即係好多好嘢玩，好多好嘢食。 係咯。 但係咧，佢哋遇上咗一樣嘢，就係、是、颱風杜蘇芮。 哎呀！ 我哋都有遇到嘅八號風球啦，咁你當地都打大風啦，咁點搞好咧？佢哋一落咗去個酒店一住咧，第二朝一瞓醒就見到杜蘇芮啦。咁佢哋咧好好啊，呢、這個主辦單位咧就同佢哋安排咗好多特別活。特別嘅團體活動啦，就喺呢個酒店嗰度咧就玩啦，咁啊建立下大家嘅自信心啦，彼此認識啦，等到第二日好天咧，佢哋就重新出發去玩啦，咁啊睇咗好多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嗰啲布袋木偶戲啊，睇下去咗鼓浪嶼嗰度玩啊等等，咁啊節目咧最後咧會同大家咧親耳咁樣聽下呢一班學生喺呢個旅程上面有啲乜嘢見聞，有啲乜嘢感受，咁啊大家都想知道嘅話咧，記得今晚7:35要留意呢個節目啊！ 哇！這個布袋木偶戲咧，你有冇睇過 啊？冇、啊，我電視 promo 嗰度我真係有睇過，哇！原來好得意嘅，即係都係一啲好似布偶咁嘅嘢啦，但係好中國特色嘅，亦都係我從來冇見過咁樣做啦，跟住手指好靈活先玩得到嘅，原來。 哦，即係佢係用情用手去控制，唔係話有一支木棒咁樣嘅。 冇啊，即係好似嗰啲爸爸咧喺床邊講故仔。 哦 ，Bedtime Story。 冇錯啦，用嗰啲布偶就係伸隻手入去玩嘅啫，但係 佢嘅動作可以好靈活嘅喎，可以嗰只公仔好犀利啊！ 系咪嗰个人会一路讲一路喺度玩嗰只公仔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哇，咁好得意喎啦！因为我自己咧有睇过一啲可能系西式少少嘅， 嗯， 咁嗰啲咧都真系冇睇过，系真系话哇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真系中国嘅传统嚟嘅呢个咁样嘅话。 系啊，所以系好值得睇下咁啊！大家都想研究一下嘅话咧，即系唔止睇到个表演啊，睇到佢哋幕后咁嘅惊愕啊！系点样玩法？亦都有师傅教嗰啲中学生玩嘅。 我教埋添啊，咁开心嘅。 系啊，系啊，你即系出世早咗少少啦， 系咯， 冇办法参加呢个团，唔紧要，今晚睇电视可以睇得到。 或者我逼阿阮仲阳阿 Brian 应该俾个机会我。 你问啦，佢下年仲去唔去？ 问佢喂，可唔可以让个位俾我啊？我去睇下先。系啦，去到十点半啊，诶，系咪有呢个智能中国睇下咧？ 冇错，呢个全新嘅节目嚟嘅。咁啊，呢个节目咧会同大家全面展现下咧呢个中国嘅人工智慧发展现状啊。讲紧嘅即系 AI 啦吓。咁啊，从呢个基础理论啦到硬件、软件设计都会讲下。咁啊，每一集咧都会讲下唔同嘅应用领域啊，即系讲紧啲通讯啊、医疗啊、教育啊、娱乐啊、国防啊，甚至乎法律等等唔同领域点样去到应用呢个 AI 嘅。嗱，咁啊，今晚第一集咧会同大家讲下。交通運輸嘅，咁啊呢個從呢個中國嘅鐵路網同埋公路網嗰度睇下咧，呢個智慧交通點樣為國家帶嚟一個巨大嘅變革力量咁話咧？ 哦，嗱，其實我都知道咧，而家中國嗰個鐵路咧，都每年載客有成200亿人次以上喎。 係啊，即係成個都覺得好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嗰個位，仲要係佢每一年嗰個流通貨物咧，有超過成400亿吨喎。 系 400亿吨，好惊人喎！呢个数量 系啊，你净系所话个零咧都要数一瞬间 嘅。咪系咯，譬如我系成日都会喺内地嗰个好大型嘅购物网站咧，会订一啲货物翻嚟嘅。咁样咧，我就觉得好复杂，因为你一次过可能同中国唔同省份，有时黑龙江，有时又厦门咁样，即系唔同地方一次过好快咁样，可能3日内已经去到集运仓啦。咁样，其实咧成个 process 咧。我知道有1/3都是被人工智能的，即是他们怎样去运输啊，怎样入到个集运仓之后，怎样去知道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你的，是全部用机械的 咯。那所以背后呢，我只是这样想，用如果换了人手，不要讲速度先了，只是那个过程都很繁复啊。所以呢，看看大家今晚可以一起听一下，了解一下呢国家怎样用这个人工智能呢，令到那件事整件事很有效率，同埋呢可以真的做到那么多生意啊。 没错啦，咁去到10月15日，即是星期日，咦，晚上也有港乐港乐喎，今次是请了什么嘉宾呢？ 嗱，今次呢就会请来呢两位好朋友啊，就讲緊就是何雁诗。同埋咧吳嘉熙咁啊兩位朋友咧，即係因為拍劇而認識啦，都成為咗閨蜜添。咁啊，佢哋咧老友鬼鬼，老友鬼鬼啊，當然要上節目嗰度合唱啦。咁啊，除咗合唱之外咧，佢哋亦都會大曬佢哋閨蜜情，講下咧佢哋兩個人之間咧相處有啲乜嘢趣事。咁啊，當中啊何雁詩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咧。佢生完小朋友之后啦，佢创作音乐上面有啲乜嘢转变，同埋佢会带俾大家佢哋嘅新歌。咁大家咧有兴趣听下佢哋嘅故仔，亦都想听下好歌嘅朋友，记得啊，呢个星期日嘅晚上8:30有港乐港乐啊吓。 冇错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无论系星期五嘅晚上啦，定系星期日嘅晚上咧，都可以继续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葵涌早上发生5车相撞意外，4人轻伤送院。事发在朝早7:00，荃湾路九龙方向永星工业大厦对开有5车相撞，涉及一架轻型货车和4架私家车。上水天平村发生爆窃案，疑犯怀疑从高处堕下身亡。 警方在晚上十点几接获天平村天喜楼一名36岁男户主报案，话单位怀疑被包窃，之后再接获大厦住户报案，指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大厦平台。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呢名46岁男子曾经在那度一个单位进行包窃，其后在大厦外墙攀爬期间失足堕下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在死者身上起回一只约值2000元的金戒指，相信属于被包窃的单位。以巴爆发新一轮冲突后，法国全国多地发生反犹太人袭击。内政部长宣布禁止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示威，指这些活动可能扰乱公共秩序。不过示威者未有理会禁令，星期四晚继续有几百人在首都巴黎示威，示威者高叫口号，指责以色列是杀人犯，总统马克龙是帮凶。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有13名国民在哈马斯突袭中丧生，另外有17名国民包括4名儿童失踪。他说政府会尽全力确保人质获释，并会确保所有国民的安全，又呼吁国民团结。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宣布退出竞逐议长职位。斯卡利斯在党内闭门会议后指出，共和党内仍然未出现属于大多数的共识，他已经表明退出竞逐众议院议长职位。他说部分共和党人有其他考虑，但他清楚表明必须要专注国家所需的事项。斯卡利斯日前在党内投票中以些微优势获得提名，但他争取党内支持出任众议院议长职位遇上困难，他需要在党内取得217票以确保击败民主党对手的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9点，跌268点，成交金额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1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68.3跌咗个七；腾讯控股312.8跌3.8；携程集团269.6，携程集团268.6跌7.6。携程集团是268.8跌了3元，阿里巴巴83.65跌2.2，美团115.6跌2.8，药明生物48.95跌7毫，华润啤酒44.4跌了7.5，领跑汽车32.7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9.8，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8，人民币7.307，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2484点，跌10点。港金报174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38美元，卖出187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噶。意外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啦，龙尾到青朗公路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之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一带仲系多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Happy Friday， 9:41，哇！今日咧太阳伯伯已经出咗嚟，大致天晴啊，好好嘅天气情况底下，今日有咩良辰吉日底下咧，接位听众出嚟倾下偈啫。早晨啊，系咪 Joey 啊？ 系啊，早晨啊 ，Joey 系啊，你好啊，早晨啊，各位主持， 系啊， 你好啊，今日打电话嚟，系想同大家讲啲咩嘢咧？ 系想祝我三个仔女嘅生日快乐。 哎哟，逐个逐个讲，系三胞胎啊？ 唔系啊。逐个 讲嚟听下先。 分三年定分五年啊？ 都有啲系隔咗一年多啲啦，跟住隔咗五年啦，跟住又再隔多三年。 哦，咁啊，慢慢 我以为四年抱三添，连续记咁样。 我以为一年抱三啊，开头。 啲妈咪都有阵时，真系谂住个生产计划咧系四年抱三嗰啲啦，都真系谂住。肥一声啤晒啲小朋友出嚟，因为呢之后个修身靓啲，即係我有啲妈咪朋友都係咁样讲，其中一个系侯家明啦，其中一个侯家明系咁样讲，但呢唔紧要嘅，母爱系伟大嘅，咁交俾你去讲下啲小朋友啲生日先啦，好唔好啊 ,Joey? 好啊，唔该晒，係咁样嘅，首先就想补足我个大女啦，佢琴日生日嘅。 哦、,Happy Birthday! 係啦。 叫咩名啊， 佢叫以慧。 以慧啊， 以慧。 係啦。 生日快乐。 系多谢，跟住就系今日生日嘅细细佬啦，咁佢叫做以婷。 吓、啊，今日啊，寻日同今日啊， 喂，好夹喎， 哇，你点样夹噶？呢啲日子你话早啲识你啦， 唔系你夹嘅 Joey， 你老公夹嘅应该系，你老公夹 咁啱， 系啊，叻啊，叻啊，老公好嘢，老公好嘢， 先无遗策， 系啦，好，仲有咧，仲有另一位咧。 后日生日嘅细妹， 后日点夹翻嚟噶？ 真系好夹， 系 计准晒噶嘛？你哋 我问埋先，你自己本人，你自己本人同你老公系咪又系咁长嘅时间生日噶？ 唔系啊，我12月，佢6月噶咯。 哦，咁啊争远啲啦， 系 啊，唔紧要，总之开心咪得咯，系啊，就系你夹揾啱个时间开心，就可以同样时间拥有快乐。嗱，所以咧时间都好重要， 梗系要啦， 系时间好重要。 特登咧就想生三个天秤座， 系啊系啊， 系啦， 你系咪都系咁噶，小白？你系 咪啊？ 你唔系噶，系 你睇一个屋企 随心啲嘅，你 系一个叫几月啦？唔记得咗添，一个八。一个八一个四月系咪？ 随心随心，最紧要开心系啦。咁啊，喂，咁几好嗱，依家叫做十月中旬咧，就呢个庆祝嘅生日月份啦，系咪所有旅行啊或者搞呢啲生日 party 咧，咁啊一次过咁样，搞个大型咁就搞掂晒咯。 呢个就系你丈夫最终嘅目的，就 系 想一炮过，系啦。 你咧，你几时生日噶 ，Joey？ 你几时生日噶？ 12月 啊嘛，佢老公六月啊嘛， 系又唔关事咁样。总之下半年咧就开心啦。咁啊去边度庆祝啊？同啲小朋友？ 唔系，佢老公叻， 翻紧学啊。 佢老公4月啊嘛，即系代表咧，其实所有人就集中喺上半年就庆祝佢老公一个， 唔紧要啦。总之开心。喂，咁有冇去旅行啊？一家人咁样呢啲啊，依家过晒疫情啊，咁大家都会出行玩下，会唔会啊 ，Joey 吓？ 会啊，迟啲安排系啦。 系谂住去边 啊？阿妹妹再大多少少先，佢都系啱啱上 K 1 哦，啱上 K 1已经咪同我啊，唔系我姐姐 K 2啦，系啊，都系大你姐姐，大你女儿一年啫。 系啊，咁啊，妈咪就全程喺屋企就照料家头细务咁啊，老公就出去打拼啦，啊赚钱养家系咪啊？ 好忙，我哋喺屋企一定系有三个小朋友 咯， 唔系仲有个哥哥噶，佢排第二。 哦。仲有个哥哥， 即系四个啊！ 四个系啊！ 哇， 所以好忙，好忙 系咯，应该好忙， 做家务不停做。 系咁， 跟住翻学放学 吓。功课方面需唔需要你去帮手睇住啊？ 大两个，一个中学，一个啱小，一个小六都唔使啦，净系跟细嗰两个咯。 系， 不过 你 小一， 你先生点称呼啊 ？Joey， 英文名 姓黎啊， 黎 生， 阿黎生黎太，哦，黎生都。好叻， 好犀利， 四件咯， 压力都几大啊，其实 可能 几大，几大，好大啦，除非啊吓，除非家财万贯咁啦， 所以话可能冇压力咧， 或者原居民咯，系啊，可能有丁嘅咁样，我唔知嘛，系咪先？即系倾下偈啫，大家即系听众都我哋朋友，我真系当你朋友先倾呢啲偈噶咋，系啊，出边倾偈唔倾呢啲噶，但系都嗱，照料起居饮食一件事啦，咁啊煮饭都煮大锅饭噶，系嘛都要， 系啊，都好忙。 系咯系咯， 个口味都唔同。 哇，個口味都唔同。 咦，係喎，咁點樣夾四個人嘅口味，再加埋你老公，再加埋自己， 就做翻一個即係嚴謹啲嘅阿媽啦，唔准揀飲擇食。我煮乜你食乜，系咪咁样？ 系啊，冇错，就系咁咯。 咁啊好啦，嗱，有咩说话透过大电波啦，同自己啲小朋友讲啦，以至有啲咩嘅说话都啊，今日拣嚟每天爱你多一些。我估计 Joey 就唔系只爱小朋友嘅，咁啊，先生咁努力工作，咁都有啲说话想同翻先生讲啦。咁交个时间俾你，好嘛？嗯， 好，唔 该。 咁就。老公翻工好辛苦啦，要赚钱养家啦，咁继续努力啦，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健康嘅。嗯， 系，咁我佢听到噶啦， 会唔会再生噶？我想问， 唔会啦，点哥好忙啊， 冇嘢嘅，慢慢大咗，学你话真啦。而家读中学嗰、那个，同埋读六年班嗰个，你都唔使烦佢哋啦。 大个咗又可以照顾翻啲小朋友。 系喎、啊，同埋大个咗之后咧，佢又可以分担翻，一齐照顾爸爸妈妈。到时咧就可以享尽齐人之福啦。 哦，咁啊，嗰个齐人之福 啊，已经左拥右抱噶啦，啲 系啊， 唔够噶，幸福边个嫌多啊？ 系啊， 系咪？ 唔紧要， 你要继续加油啊！ 家庭计划嘅嘢交俾你哋嘅家庭自己开下家庭会议讨论。好，送呢首作品俾你哋，有张学友先生嘅《每天爱你多一些》。拜拜 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痴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请大家接蕉。 好啊，食香蕉啊。 冇错啦，咁呢个香蕉咧就好容易处理嘅啫。咁啊，当然咧就系要买香蕉啦。咁啊，买啲长嗰啲，唔好谂住又买咩皇帝蕉、牛奶蕉嗰啲咧就唔啱蕉啦。咁我哋就买嗰啲即系普通，由细到大见到即系马骝仔最中意食嗰啲长长地嗰啲香蕉，弯弯地。 芭蕉都唔得啊。 咩啊？ 芭蕉都唔得。 芭蕉又唔得啦，叫你用呢只做呢只。 招招招咧， 系招招招都得，品招系啦。好啦，咁我哋买咗啲蕉之后咧，咁啊将啲香蕉就攞咗啲肉出嚟啦，咁样咁啊蕉皮咧就抌咗佢啦，系啦，咁就唔好食咗佢啦。 或者唔好善人啦， 唔好善人系啦。虽然咧我喺动物园咧见过啲 King Kong 啊，佢哋食香蕉咧， 佢连皮食噶嘛， 佢哋连皮食噶。 我以为佢哋识剥蕉， 佢哋识得，佢哋识得剥香蕉嘅。咁嚟剥香蕉啦，剥咗之后咧，佢哋食咗个肉啦，食咗个肉之后咧， 佢会食埋条皮嘅， 佢哋就食埋个皮。 咁搞笑！ 但个皮咧，个啄啄即系黐住个一抽嘢嗰个啄啄位咧，个啄啄佢哋又唔食嘅，就抌咗。咁我哋抌嘅其实抌 嘅喎， 系啊，识食噶， 识食嘅。 好啦，咁我哋咧就净系食香蕉肉嘅啫。咁你就将呢个香蕉咧就中间就切开佢，呢、這个中间切咧就唔系话两边长嗰个中间切啦，系打平咁样切开佢，咁、令到佢分咗两条咧长同埋弯嘅香蕉。好啦。咁然之後咧，你咧就可以將攞匙羹咧就刮入邊嗰個肉出嚟。 哦， 咁刮入邊個肉出嚟咧，其實你好容易睇嘅啫，就好似將佢香蕉嗰啲香蕉籽啊，即係嗰啲種子位咧就刮出嚟，咁啊剩翻佢純白色嗰個肉嘅部分。 嗯， 好啦，咁然之後咧，咁你整咗呢一個兩條都刮空咗佢之後咧，你就可以喺坊間咧就揾幾樣嘢都得嘅。揾朱古力醬啦，朱古力醬可以啦，又或者直頭揾啲現成嘅一嚿嚿嘅朱古力，咁但係就唔好太長啊，因為就要放喺條坑上面嘅。 哦， 有技巧喎、呢個， 放喺條坑上面。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唔想有技巧嘅，咁你不如就直頭咩啦，買 一劈咁樣。 係啦，用朱古力醬就算數啦，咁樣。所以我都話即係最簡單就係咁樣啦。好啦，咁然之後咧，咁你都準備咗呢一啲嘅朱古力啦，咁你就好簡單，就有一個步驟咧就好玩啦。咁啊，猜麵粉，係、啦，做酥皮。咁做酥皮咧，咁你就準備咗啲麵粉咧，打到佢咧就盡量有咁薄得咁薄。好啦，咁你就將個麵粉咧打到佢喺個譬如個台上面咧就成為咗一個正方形之後啦，長方形啦，咁你就將佢切片切條狀。 係。 咁你大概一條我諗係三 cm 闊左右啦，咁你就做咗好多條咧闊少少嘅麵粉條。 嗯， 好啦，然后你咧就用呢个面粉条咧就卷住嗰个香蕉， 哦， 卷住佢，咁佢嗰个时咧你就会发现原来佢嗰个朱古力啦，同埋个香蕉肉咧都系已经被包裹住啦， 喺入边啊， 就好似木乃伊咁嘅样， 哦， 即系有啲似咧，如果你喺面包铺咧见过味焗嘅肠仔包， 系啦， 嗰个形态，味焗嘅肠仔包就系咧有啲面条捆住咁，中间有一条嘢啦，嗰个就系肠仔啦，如果系讲肠仔包，头先小白咧一路形容咧就系中间咧就会夹住条香蕉嘅， 系啦，香蕉同埋啲朱古力啦，咁、你就放入呢一个嘅气炸锅入边又得，你放入焗炉入边都得嘅， 系， 咁啊搵翻个度数出嚟。咁你焗完之后咧，叮一声，你出到嚟嘅时候再审下嗰啲朱古力酱，朱古力酱咧就挤嗰只啦，挤出嚟一条嗰啲咧，咁啊整翻靓佢啊，再审啲糖粉上去啊，咁样就系一个非常之靓嘅下午茶啦。大家今日不妨试一试。 我的享乐时代。 头先亦都讲过啦，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深圳玩嘅，咁我玩咗一个咧，我都真系好耐冇玩嘅一个 game 叫做密室逃脱啦， 好唔好玩？好唔好玩？ 好玩啊！我玩嗰个版本咧，仲要系微恐版，即系佢系恐怖版嘅，但系有少少恐怖嘅。咁我哋一入到去咧， 咁佢除咗呢个微恐版，仲有冇啲激恐版？ 大恐 有啊有啊有啊，真系有啊有啊！佢分 level， 我哋嗰个已经系最轻骑嗰个， 惊唔惊噶？ 我真系惊， 真系惊， 你咋咋嘛？ 唔系啊，因为我哋其实惊唔系惊话可能有鬼咁样，唔系惊，系惊佢无啦啦弹啲嘢出嚟吓你。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哋系直情咧一入到去已经未入去啊，喺个走廊度已经要戴眼罩噶啦。 早四五年咧，香港都好兴呢啲密室逃脱嘅，我估我哋都有玩过。 系啊，我都有玩过。 但玩一两玩咧，好似流流地啦，跟住就个热潮就减退咗咯。咁所以我想听阿船仔讲呢个内地版嘅密室逃脱咧，小恐版啊，究竟系点咧？系啊， 咁入到去咧真系全黑啦。然后佢话嗱，你净系负责，尤其是啲普通话，我哋又听唔明啦。 你听得明嘅，你普通话都几好啊。 唔 系噶， 你好啊，你扮嘢啫。 加埋可能讲到啲音响咧、哦，好似航空嗰啲咧，跟住嘟嘟嘟嘟咁样讲嘢啦。咁啊，净系 有啲人系咁样讲嘅。 系咪啊？ 小弟真系孤立寡闻， 笑，真系未听过人咁样讲，咁样话，唔紧要，继续继续。 之后咧，佢哋去到咧，就会话啊，净系睇下啲光同埋听声。 系。 咁入到去咧，真系黑晒。然后呢 我记得我最害怕的位置是有一 part 呢，他要我们坐下四个人、手拖住手，然后就有只女鬼呢会在你后面摸你的。 哦， 我的头发去点下你啊，我只手点下你、啊。 有少少像以前小时候玩那个丽苑啊，那个恐龙一入到有一条好像皮带那样恐龙嚟，你舐下舐下你把鬼火那条什么 东西。不是的，我小时候都是害怕 的。 你估佢唔到几时揈出嚟噶嘛？ 其实系惊呢样嘢。 其实有啲塑胶物料嚟嘅，唔知点样揈啲嘢。 唔系，真系个人嚟噶。 当系蜘蛛丝，我讲紧丽苑啊。 哦，丽苑， 佢嗰个就演员喺度啦。 系啊，演员咁系有我所谓嘅 NPC， 即系嗰啲入群众演员啦。咁真系我哋嗰个 theme 咧系胭脂扣。 哦，胭脂扣，哇！ 系啊，系胭脂扣。 惊嗰个年代，我系惊。我本身咧睇胭脂扣嗰个年代系属于我最。惊恐的年代， 系啊！佢真的有个人，最好笑是我哋，佢就扮新娘啦，扮如梦啦。咁我哋一睇如梦，喂，嗰咪出边接待我哋嗰个男人，即系佢戴晒假发啦。 佢即刻，即系求证系佢，求完后去佢， 实 求同又系佢，所有嘢佢都做晒， 全部都系佢。然后最得意咧，系有啲位咧，佢系会有时又话一个人要入一个衣柜要困住你嘅，咁我就。咁我个 friend 好惊啦， 因为有啲人有嗰啲幽闭恐惧症 啊。系啊，佢话唔得唔得唔得，好惊啊！我话咁我入去啦，你男朋友陪你啦，咁样入到去之后，佢锁住咗我，然后我话咁点啊？下一步咁你都正常有啲嘢弹出嚟噶嘛？冇啊，佢真系纯粹锁住我咯。 跟住咧。 冇啊！即系过咗一阵，佢哋解到埋，就放翻我出嚟。 你一个人喺入边啊？ 系啊！ 你惊唔惊啊？ 我唔惊啊！ 哦，你又唔惊嘅锁住你？ 因为我觉得吓咁，我以为有嘢吓我，冇嘢吓我，知道，因为我摸晒成个衣柜系冇嘢噶嘛。 冇嘢吓嘅，流流地。可能你呢个系咩小恐啊嘛？喂，有冇好似珍珠奶茶咁样噶微恐啊？ 唔系有，另外个 friend 咧要瞓喺张床下面系副鞋骨嚟嘅。 哦， 扮啲道具，道具，道具，道具，道具，补翻道具，系啦。道具嘅，咁但系只女鬼系会摸佢嘅， 入边系副鞋骨嚟嘅， 道具女鬼你会真系有女鬼， 成面都系血嚟噶， 摸个女鬼道具演员嚟嘅， 道具嚟噶，道具 道具全部都系道具嚟嘅， 得啲人系真嘅， 系啊系啊，好有机会试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